阿汉啊，简直系创举啊！有冇声？OK 喎，几好声。喂，hello hello。唔知大家知唔知今日有咩唔同呢？喂，hello，Nicole，咪系好颈渴，攞啲嘢饮先。大家有冇察覺到今日有啲咩唔同啊？好似冇喎。咩感情咪咩意思啊？哈，Terence，Hello，Blacker，沃渊，Ultraman 真系心水清啊！嗱，好多咧，因为呢排咧，好多人喺 Facebook 度。 Ultramax 数96号位同 FB 同步句号，嚣是路宝有声 ，Terence 王探长好，大家好， Hello， 有声 Renault Clan Hello Detective Stephen McAuhey 句号，嚣是路宝感情迷 Nicolard 话系和同 FB 同步紧8395 Hello 探长。 系我睇咗 show 啊，恶徒要，喂。大家俾啲意見，因為咧兩邊咧，我用兩個 OBS 嘅唔同嘅 interface 開嘅，哇！但係啲手集繁複到咧啲手續，我搭半開始搞咧，唔係搭半係搭五開始搞，搞到而家先可以 online 到。咁咧，但係咧就雖然而家兩個一齊咧，但我只可以集中到火力喺一個畫面嗰度，做一啲。即係譬如出一個字啊，即係如果唔係，要譬如兩邊都要出個善款號碼嘅，即係嗰個叫做咩啊？叫做sponsor 嗰個銀行啊，PayPal 啊，即係出 caption 嘅時候咧，就要兩邊逐個整嘅，因為呢個方法有少少土法嚟嘅，即係盡量都係因為 Facebook 咧已經禁止咗 OBS 係同時同一個 browser 咧出兩邊嘅 live 嘅，佢會截咗其中一個嘅。咁咧就上網嘅朋友咧，當然梗係唔係我睇啦，因為我都即係對呢方面好弱嘅。咁就我以前個同事嘅 Milton 咧，就幫手喺網上面揾咗個 solution。而家咧就係我單拖都能夠搞得掂咧，都係全靠呢個貓子啊！記得上去試嗰陣時，啲 step 咧全部逐個 step by step 咧都跟到喎，竟然大話咁好彩都出到 live 咧，真係～簡直係 Facebook 有甩嘴都冇辦法噶啦，有監製提我。咁但係 YouTube 冇甩嘴就算啦，Facebook 甩嘴係嘛？甩成點先？我睇下先啊。哇！我自己睇翻 Facebook 都係直頭係要癱瘓咁啊！哇！我自己睇翻 Facebook 都係直頭係甩咗少少啫，咁我盡量試下 tune 下啦，盡量做到得為止啦，因為我都冇乜信心得嘅，點知又得喎？嗱，而家我較近咗少少，希望 OK 啦。嗱，咁大家密切幫我留意住啊！今次果然係一次實驗啊！YouTube 都有甩嘴啊？系咪？ Model 135探长好，Hung Chi 你好，探长，恶徒姚太左苏，Elena 喺，惠民怀，Model 135 系。 今日好精神，Local 1999 Facebook 有甩嘴嘅情况，Nicola 但 FB 有少少 delay。Onizuka 64 Hello，Argohi Ultramax 数96 FB Life OK War Local 1999 YouTube 都有啲甩嘴。 画面好 sharp 过以前啊！ 哦，可能啲光唔同咗啦，我校光少少。而家仲甩咗冇办法啦，睇下先 Facebook，大家咪两边都 mon 住咧。但系唔知点解 Facebook 咧嗰个 logo 好大粒噶，YouTube 系咪都系咁大粒咧？YouTube 都系好似好大粒，点解大粒咗咁多嘅？哦，唔紧要啦。都行啫，喂，咁今日咧就点解会精神咗咧？同埋 sharp 佢前咧，灯嗰度我冇校光，因为咧我只系将平时我嗰个 gain 咧推光咗少少。 Black 嘅画面好似 sharp 过以前。Pasu Chan Pasu Hello，Locket 1999好轻微甩嘴。Alan Trim Hello，Locket 1999而家要 double K。 哦，OK，因为我较近咗少少个时间嘅，咁密切注意啦。喂，但系咧今日咧，我唔知系咪因为咧两个都要嘥一个 data 去 stream 咧，就可能会有啲出事。星期一冇狗吹好辛苦，点解咧？嗱，其实两边个 chat room 咧，我可唔可以两边都 handle 啊？哈，呢个真系考佢阿叔啊，真系。尽量试下啦。嗱，因为 Facebook 唔系喺 Facebook 嗰边咧，你要开住先至得嘅。咁所以咧就比较难啲嘅，真系。当我尽量试下睇下得唔得先。而家真系一个搭两船嘅感觉啊！真系两边都要照顾，好麻烦。我自问真系 handle 唔到呢啲嘢。即系我能够开得着咧，已经系好奇迹噶啦。好啦，四秒咗个声先， 一个搭两船嘅感觉啊！真系两边都要。 你嗱试下咁样 handle 到先。咦，Jackie Jack，好似喺 YouTube Live 又唔见你喎，但系 Facebook 就见到你咁得意嘅。啊，可能因为咧呢度系睇到啲 user 嘅，嗰边咧唔出声，我都唔知你存在嘅。 Winning Wing 有 啊，都得 highlight show more reactions can comment manage 肖 喎。 志荣鬼魂鬼魂报道 like show more reactions can comment manage Angus Cha highlight show more reactions can 哇， comment 连 manage reaction 都出 苏 晒喎。 庞 hello like show more reactions can comment manage Alan Mu highlight show more reactions can comment manage Rogers see how he 终于睇到 live like show more reactions can comment manage。请 Chillard 揾次同你做，好吗 喂，次官啊，Hello 梗系 ？Like show 好 more 啦，你翻咗嚟啦 reactions， 咩？ 三片 comment manage Vitaly Hello，隐形听众出场。Like 哈哈。 show more reactions can comment manage JJ Lens look like show more reactions 哦， can 啲 reaction comment 好麻 manage 烦啊，呢边。 JJ Lens 两边一齐。Like show more reactions can comment manage Adi Rufasi like show more reactions can comment manage。Chu Wai Mei Lang Zai Zhou Like Show More Reactions Can Comment Manage Tommy Lai Meng Mui Show FB Gave Comment Like show Show 唔到 More 喎，呢个真 Reactions 系。 Can Comment Manage Jerry FB Life Like Show More Reactions Can Comment Manage Xman Jess Ngan Zhou Like Show More Reactions Can Comment Manage JJ Lens Bodo Like Show More Reactions Can Comment Manage Jerry Pello like show more reactions can comment manage JJ Yando like show more reactions 我呢 can 边真系唔 comment 掂喎，大 manage 佬。 Leak one 会开始好啲 like show more reactions can comment manage Jimmy Quarto like show 我 more 想停都停唔 reactions 到。 can comment manage Leak one 会不同步 like show more reactions 喂，嗱，各位咧，即系为咗大家嘅舒服起见咧，不如喺集中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啦，因为咧呢边佢乜都读埋咧，连啲 reaction 都乜录埋咧，又好棘手啊，同埋handle 唔到啊，真系我口干晒已经。咁所以咧，如果未 subscribe Facebook 嘅朋友咧，就请你咧就即刻 subscribe 翻 Facebook 啦。咁 Facebook 嗰个 channel 咧，可能 YouTube 嘅朋友 未知道，即係啱啱新嚟 YouTube 聽我的朋友咧，就未知道我個 YouTube channel 係咩嘅。咁麻煩睇下我朋友咧，就提一提佢啦。因為我而家就咁 up 出嚟咧，我都唔知 Facebook 嗰個 account 究竟佢個 link 係乜嘢。睇下可唔可以快讀一次先，話俾大家聽先。我真係暫時我唔知點樣 copy 翻出嚟。咁所以咧，麻煩朋友幫幫手，因為 Facebook 有啲朋友可能咧就第一次入嚟嘅，因為唔知點解呢個禮拜咧，其實我知點解嘅，多咗成30个 like 嘅，即係因為我 post 咗啲片出去，令到人 like 我啊，亦話我有啲即係幫咗朋友做一啲嘢 ，post 咗條片出嚟，又多人 like 咗我咁樣。咁所以咧，麻煩大家幫幫手啦。咁我而家讀留言咧。我就只會喺YouTube 嗰度讀喎，咁 OK 啦，大家。咁但係 YouTube 停曬，冇人留言喎。包括啊，次官我啱見到你喺 Facebook 嗰度。喂，究竟係咪其實長遠計咧 ，Facebook 嗰度做 live 咧有著數咧？因為好多人 approach 到自己。因為我發覺咧，最近有個朋友就提醒我咧，佢話：不如你放棄 YouTube 啦，因為 YouTube 咧就當你喺 Facebook 做宣傳 YouTube 嘅時候咧，佢未必一定係會喺任何人嘅 Facebook 度出現嘅，咁甚至乎係大細超嘅，即係可能有時唔出都唔定嘅。咁但係如果你直頭個 live 喺 YouTube 嘅時候咧，唔係喺 Facebook 嘅時候咧，咁任何人有 Facebook account 咧，佢都會 pop 出嚟嘅。即係呢個，因為佢係做呢個行業，所以佢好了解或者有啲數據顯示咗咧。咁於是乎咧，咁我心諗。咁不如喺 Facebook 嗰度做啦，雖然 Facebook 又唔可以 Super Chat， 又收唔到廣告錢。咁如果分流咗咧 ，Live 咧就喺 YouTube 度，但係Archive 咧就喺唔係 ，Sorry，Live 就喺 Facebook 度，Archive 就喺 YouTube 度，會唔會咁樣划算啲咧？但我而家頭已經爆爆地啦，因為兩邊都好難 handle 啊，實在。咁咧就有人提我啦，咩感染力強啲啊？我用人口讀啦，唯有咦，但係嗰版又唔知喺邊，哇！一開有成90版嘢，真係睇唔切個大佬，好辛苦啊啲。好，再開個呢版先，瞄咗聲先。Facebook。卡同有吱吱聲啊，咁但係 YouTube 又冇啊。阿 Jackie Jack 不嬲都有聽，不過冇嘢，冇出聲。張家宏 ，Hello， 多謝你加入喎，從來都未見過你睇我 live 嘅喎。我諗呢度真係 Facebook 呢度，我諗起碼一半人都唔會睇咯，我唔止添啊。我諗八九成人都唔會睇 live 啊。如果唔係，點解嗰邊會咁少進帳咧？個 YouTube 嗰度。咁 Alan Chum，Hello。有啲卡冇辦法啦，我都唔知點解。我遲啲換個 router， 我再用直線插咯，唔用 WiFi 可能會好啲都唔定。咁嗱，我而家咧已經拖到咧個 Safari 嗰個 YouTube 咧已經唔係嗰個 Facebook 已經停咗冇畫面，但係好在咧嗰啲留言都仲繼續嘅。頭先讀到邊度啊？阿肥話不同步我都知，仲甩嘴我都知。有人話 welcome back 係咪同我講咧？即係意思係翻嚟 Facebook live 咧？咁你可能係真係完全lost 曬我曾經嗰幾個月喺 YouTube 做嘅 live 啊 ！YouTube 做嘅 live 係未甩個底嘅，即係自從我喺唔知12月定1月咧，就已經冇喺 Facebook 做 live 嘅時候，我就繼續有做嘅，只不過冇喺 Facebook 啫。咁希望你 subscribe 埋 Facebook 啦，不如啊嘛～我同緊阿 Norman 講，因為好多人都唔知道我有做狗吹嘅，因為有時喺街撞到啲網友呢，佢哋淨係話啊，你做咩唔做細糧嗰度啊，甚至乎有啲啊做咩唔做 D100 咁樣，都仲問緊嘅，好得意。但冇所謂，即係呢啲真係隨緣啦，我冇辦法可以好高調咁樣話俾全世界聽我自己做緊狗吹24，甚至乎於你好高調嘅時候呢，就令到人好反感啊，即係你又唔係明星係咪先，又唔係 KOL。咁所以嗱，我而家仲係招呼緊Facebook 喎，有人話冇聲喎，冇聲係咩原因呢？咁其他人有冇聲呢？嗱，有人話阿監就而家冇甩嘴，咁佢聽到 冇甩嘴，只係聽到聲啦。咁所以話冇聲嗰位朋友呢，雖然呢你只係聽到個口型，你又唔識讀唇嘅話呢，我話俾你聽，其實你唔記得開聲呢，你都聽唔到㗎啦。 sorry 呀，真係嗱，仲繼續講冇聲喎，咁我真係幫唔到你啦。咁我係咪做手語呢嗰啲呢？ OK 啦，咁我而家呢就返去 Facebook 嗰邊留言先，原因就係呢邊呢讀唔到，因為好多佢任何一個逐個字都讀曬。 Hello Eddie，剛才讀到哪裡？對，剛才就讀到你怎麼 handle 兩個 chat room 呢？所以現在索性我只是回 Nicolard 星期一和九吹好辛苦 X2 Patrick 黑星期一和九吹好辛苦三我高這幾日略探長 D 精華哈哈哈哈尼米 John Hello 我給1999你叫人在 Facebook 留言所以這邊沒人留是 嚇、啊、不是喎、哦、我 up 錯了啊 中去 Facebook 哎對不起 我有朋友會分星期一是 Facebook Live 星期五就去接 Live 那、啊、 兩邊定期都有人去 有計喎、哦、 到底想我們向 FB 定 YouTube 留言啊 嗱 連今日我都聽分你見特那集笑 Q 一介武夫， 一介武夫。 哇，系嗱、哦，即系集思廣益啊！有啲人咧，即系有啲情況個腦真係塞住啊！即係雖然我今日好醒棚咁樣可以做到同步 live 咧，阿塔嗰個意見真係勁、哦，即係星期一啊，係咁、哦、咪即係又做多日，咁即係點樣改革啫？即係冇改革到。嗱、啊，我頭先好明顯咧，你噏錯咗。希望大家咧集中喺 YouTube 嗰個留言，因為 YouTube 嗰個留言咧，一來又上到個畫面啦，二來咧我又讀出嚟嘅時候咧，佢就讀個名，跟住又讀留言啦。因為 Facebook 嗰度咧，佢連嗰啲 reaction 啦、like 啊、笑啊，嗰全部 ghost 佢都讀埋咁樣，即係頭都爆噶嘛。咁所以咧，嗱而家重新頭先讀錯咗，再重新咧就希望大家喺YouTube 嗰度留言 ，YouTube 即係一向 YouTube 留言，因為 YouTube 出到畫面 ，OK， 咁我就冇暫時冇能力咧，就將嗰個 Facebook 嘅 Live 咧，就將啲留言擁翻上個畫面。其實我唔係冇能力嘅，我都試過整過嘅，即係但係就好論盡嘅。原因咧就係你要 copy 咗其中一個application 嗰個位嚟顯現翻個窗口出嚟嘅，哇複雜到嘔血，同埋次次啲位都可能會唔同嘅，咁於是乎咧，我就決定放棄咗。咁嗱，我叫咗你喺 YouTube 嗰度留言咧，但我仲未見到有人留言，係咪停咗咧？估下先，係咪停咗啊？各位，哇，好氣論盡。哇！但係咧，現場睇嘅人數咧係好少喎、哦，喺個 YouTube 度咧，剩翻60多人啫喎，平時都應該過百啩，真係顧此失彼啊！你話真係，咁但係 YouTube 有幾多人咧？究竟睇唔睇到噶 ？YouTube 度有200多人 reach 50個啊！哇！即係都係偏少喎，得50個，好死噶咯喎！咁啊又係。中二病的我呢好难接受到50個咁少人 live 喎、哦。OK, 好。咁呢头先呢讲緊呢有位朋友呢就心水清啦。因为呢我都冇刻意宣传嗰啲我嘅节目里面嘅咩。嗰个叫做咩。嗰、那個聽眾唔係網友精選啊，有冇人知道咩叫網友精選啊？舉一舉手啊，俾我知道，睇下有冇人留意到呢樣嘢先。哇！翻嚟啦，嗰啲 YouTube 嘅留言翻嚟啦，咁一於喺 YouTube 留言啦，好嘛，各位。 Blackton 你一星期都两次啦，咁你一边一次咯 ，Whitley 翻嚟呢边啦 ，Terence Wong 系翻呢边留言明白晒 ，Raymond 志亨 Hello，Ultraman 数96收到啦，同埋 YT 有 Super Shit， 黎米 John 无停， 尽介系 YouTube 留言，咁边有人睇 FB Gary Lee 冯探长如过嚟 say hi， 陈家峰 hello， and can tell 你第一次睇 live。Nicole Laro FB 当系宣传 ，on to 四七翻翻过来了， 冇错。 陈旺两头唔到岸 ，Remote Cam FB 50 UT 72。 嗱，不如咧，即系嗱，我当我都有熟手嘅一日嘅，即系唔系次次都今日咁论尽嘅。咁我下次 Facebook 嗰度咪当宣传咯，即系唔识嘅人咪喺嗰度入嚟咯。咁但系。聽開九吹廿四嘅朋友呢，不如放棄 Facebook 啦，唔好扯慢你個 bandwidth 啦。咁所以呢，即係離開嘅朋友呢，就應該 YouTube 嘅。咁又可以有宣傳嘅作用，但又 keep 得到一向聽返 YouTube 嘅朋友啦。咁頭先講到呢，啊，頭先講到嗰樣嘢之前呢，我喺埋呢度做一個，做多條 link 俾大家方便一下先。咁嗰條 link 呢就係、是、YouTube Live 嘅 link 嚟嘅，咁嗰條 link 我又要嘥一段時間去搵返條 link 啦，有冇人幫我手先？不過幫手冇用呀，佢 save 唔到喺嗰度嘅應該。好似 YouTube 多返少少人喎，七十幾人，唉，不過人多少都算啦，我都漸漸都麻木㗎啦已經。當一個人少到一個點嘅時候呢，咁起碼我都知道一班人一定聽。OK， 睇下我揾得返先。喂，出廣告減死，喂，等陣先啊。頂你啊。我出返呢個，喂，俾啲聲嚟聽下先啦。啊，係喎，你哋出唔到聲。subscribe.subscribe.subscribe. OK。嗱，咁咧，我將條 link 咧就擺咗落去嗰個 Facebook channel， 唔係 Facebook 個 page 嗰度噶啦，睇下大家睇唔睇到先。我個 Facebook 已經行得太好慢啦，尖叫啊！見到有人話。哇，慢到睇唔返個 Facebook 啊，因為可能開得太多嘢啦。OK， 哇，但係呢，我見到 Facebook 嗰邊呢一路都不停有人喺度留緊言喎。喂，八爪魚啊，麻煩你喺返 YouTube 度留言囉， handle 唔到呢邊啊。其實係咪唔使講呢？即係你唔讀佢都醒目啦，係咪？但最怕呢就係有啲朋友啱新嚟聽 live 呢，就唔知道我有個 YouTube 嘅 channel 嘅，好明顯，因為啲人好生面口啊，嗱見到阿偉啦，聽朝我同佢一齊 rehearsal， 佢可能都冇聽嗰邊嘅，咁我見到阿 Ken Lee 啊，好似好耐冇見咁啊，嗱 Susan， 咁啊麻煩你過翻 YouTube 嗰度啦，呢邊就當宣傳啦 ，Hello Wyman， 兩邊可以曬支持啊 ，Thank you 啊，阿禮都好少聽 live 喎，多謝你先。咁但係呢，你喺呢邊留言呢，我實在真係 handle 唔到你。 哦，好多人嘅 YouTube 名唔認得，冇錯。咦？哦 ，OK， 好，咁我过翻去先。好早忙噶嘛 ？OK， 邓武式，你有埋个 K 音嘅，邓武式。 Jack Music MV 邓武式 Facebook 将会推出 Facebook Watch， 简单讲系 Facebook 版 YouTube。Content profited 可以和 Facebook 分享广告收益，暂时未知如何成为 Content profiter。Actronmax 数96精华嘅陈家峰不知道 ，Black 题我有睇 ，Sharon M Hello 探长 ，Hello very body， 尽量拆开两边好混乱。是同知道，见你好勤力放精华上 YouTube。C1B 探长，我是最近浏览以前寄承寨 YouTube 片先认识到你， 哇，咁转接啊， 发现新大陆以前寄 Loud Zone 实在有趣太多，我是单方面相逢你恨晚，多谢你分享高见句号嚣是路宝 YouTube 留言，我自己都要感分没让我知 Cliff 朋友按住四七用题目分类做精华，重温紧未睇晒 ，Sharon 嘅84人，嚟咪 John 讲唔讲双簧？ 诶、哎，我唔想讲，我真系老老实实，即系我反而想讲双簧嗰单嘢。有个听众留言咧，又充满启发性嘅，有一个叫做咩 Terence Tin 嘅朋友啊，佢名都几易记。佢咧就肯定唔会听我啲节目噶啦，佢觉得嘥时间嘅，我知道，因为咧。即係佢嗰隻言論嗰啲人呢，就一定係聽埋啲嘢冇彎轉嗰啲呢先爽嘅，因為好肯定，因為有啲人越冇方向越唔識諗嘢嘅人呢，就越鍾意俾人哋帶住嚟講，即係佢講就係㗎啦，即係自己唔使諗嘅，咁我當然咁樣聽得好舒服嘅，有時我都會咁做嘅。 Hi 探長，今晚可以聽 live。 喂，多謝。 Nicolard 尖叫員，我都聽 James 節目聽到探長。 哦 ，OK。 Sharon M 想要 Trico。 哇。 Hopes back from FB， 副聲框喺。 點解 back from face on？ Facebook 入咗一次，但唔知做乜，而家又 YouTube 再入。 哦 ，thank you。 Nicolard FB live 有個缺點，佢間唔中會見疾。 哦。 圖搖探長慢慢玩。听朝早起身， 哎，我都系啊，拜拜。 Sharon 嘅面书冇 live 通知嘅，到尽界未必人人要 YouTube、FB 同一个名。Susilag Nicola now Sharon 嘅要 turn on 个 live notification。Terence Wong， 我都系睇到你 Facebook 先入嚟。 哦，原来咁嘅，跟住有好读埋啊。HK Lee 呢，就我回应一下大家先。 HK Lee 昨日重睇线女幽魂二人间道， 在哪里看、啊、 先知道剧照是由探长操刀，对于那套戏探长还有没有印象？ 劲有印象啊，我第一套入行，即是我做电影的第一套戏就是这套戏啦。那我想这里呢都有一半人都不知道原来有套这样的戏的，甚至很久了这套戏。线女幽魂通常第一集呢就出名一点，第二集就没人讲的。叫人間道，咁呢集其實五馬就係主角嚟嘅，比較多啲。咁嗱，多謝有啲朋友啦，聽開James 啊，或者聽開城寨先識我嘅，咁啊多謝。有冇人喺 Facebook 咁樣撞撞下入嚟聽嘅咧？我又真係想知啦。啊有喎、啊、，from Facebook 喎、啊，啊唔係 back from Facebook。咁同埋就我頭先講到一半就講精華。咁咧其實咧，我建議大家咧。聽 live 咧，盡量就聽到啦，即係聽 live 咧，先至有嗰個互動，同埋即係我有時唔係有時，多數都係俾大家嗰啲提議啊，或者啲話題咧帶領咗嘅。有時咁咧就咁樣個 flow 咧，就即係似傾偈啲啦，即係唔似單向我講你要聽嗰種 feel 啦。咁咧 live 係適合聽YouTube 嘅，唔係即係聽翻呢個嘅，因為唯一就係呢個 YouTube。咁但係咧，我建議大家如果想聽 archive 嘅時候呢，我建議大家聽下嗰啲所謂精華啦，嗰啲叫網友精選。咁呢我知嗰位幫我整精選嗰位呢就好低調嘅，咁我唔適合講佢個名，因為從來都唔會喺呢度留言嘅，佢會 PM 我或者 WhatsApp 我嘅，咁呢我都認識咗好耐㗎啦。咁但係另外呢，而家有另外一位網友加入呢， 咁咧佢應該冇咁低調嘅，唔知你中唔中意我講你個名咧？咁咧佢咧就更加將我以前喺屋企食飯食飯飲湯飲湯食麵食麵食食食食食食食一路食一路講嗰啲片咧，竟然佢都分到類喎！哇，真係好多謝呢兩位朋友啊！即係一來，即係佢無私嘅奉獻啦，我又唔會出糧俾佢嘅；二來又即係佢哋嘥好多時間，因為我自己都拎唔到時間去做呢樣嘢，同埋我有時自己好怕聽翻自己講嘢嘅，即係唔知係咪人人都係咁咧。咁咧就咁佢能夠即係每一個話題咧就幫我分翻開。咁但係咧我啲話題好衰嘅，因為咧同一個話題我拆開分散好多嘢，唔能夠一指中的咁樣講曬一件事，即係唔可以 case by case 咁樣講啦，就所以令到佢哋我諗都有啲難度嘅。譬如淨係講一件事，譬如講日本仔好鳩叻咁樣，可能我中間就講咗好多唔同嘅細節喎，咁變咗明明講個 case 咧，我可以十分鐘講完嘅，好精簡嘅。咁但係咧，有時分分鐘啲片咧成半個鐘嘅，咁所以如果你聽曬嗰啲重温咧，即係嗰啲叫做精選咧，就差唔多聽曬成集噶啦。咁但係個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可以分開話題咯。譬如有啲話題實在太 out 啊，譬如講緊。譬如四月發生嘅新聞，咁即日先嘅，咁你而家聽翻咧冇乜新聞價值啦，同埋你甚至乎可能唔記得咗當時嗰個新聞發生咗啲乜嘢，咁嗰啲大可以 skip 嘅，甚至乎有時佢哋都覺得太廢嘅時候咧，我諗佢都唔會剪埋落個 archive 嗰度噶啦，咁所以咧，我建議大家咧，如果聽唔切 live 嘅朋友咧，就幫襯下嗰個網友精選啦，因為佢哋真係。好辛苦咁樣嘥好多時間，即係辛唔辛苦我唔知，可能你好 enjoy 聽完都，但我自己聽翻自己講嘢再剪就真係好辛苦啦。兼夾咧，以前我有啲好唔開心嘅經驗咧，就喺以前做嘅網台咧，即係有啲人係收人人工負責做呢樣嘢嘅，佢竟然就揸流灘嘅，即係求其鳩剪30秒啊，或者亂咁剪啊，直頭有啲朋友聽到。以為個網台漏聲啊，即係話咧講講下呢度，突然間咧冇頭冇尾，又播翻嗰啲聲出嚟。咁咧呢啲真係令人好失望嘅經驗嚟嘅。咁但係今次咧有兩位網友咧，真係令我喜出望外咯，即係有誠意、有理有節，分埋 category， 分埋話題添啊。咁所以咧，我而家用咗兩隻顏色咧，就去做嗰個片嗰個封面嘅。咁咧一個又一個專長嘅顏色，一個咧就藍色咁樣，就分分開咧係兩個唔同嘅手法。希望大家咧即係能夠欣賞下嗰邊，咁唔希望大家覺得佢係好滋擾咯。因為監製同我講咧，佢話：哇，你咁多條嗰啲片咧，但係你一個禮拜就得一條呢啲咁嘅 live， 咁啊洗曬版，啲人唔記得咗有 live， 以為全部都係舊嘢咁樣。都有呢個可能嘅，咁但係。咁冇所謂咯，我覺得 live 就始終係有 live 嘅 notification， 即係有心嘅人有入嚟，冇心嘅咧就路過嗰啲咧就聽完就算咁樣，所以我又覺得唔係太嚴重喎。咁睇下大家有咩意見啦。喂，點解突然間停曬嘅咧？又係咪又棘住咗咧？咁啊，仲要交代啲咩先？嚇 ，Trico 啊，真係棘手啊！哇，百厭到咧，我其實今日想招呼佢上嚟噶，但係出門口嗰陣時又唔記得帶佢嚟，同埋。佢真係我未見個貓咁曳嘅，真係佢恰到監製飛起啊！即係瞓緊覺個人唔喐，佢都走去咬個頭啊，走去咬個鼻啊咁樣咧，同埋食嘢咧，即係直頭喪屍咁樣嘅，一隻都係咁。你諗下，如果鬥貓係咁咧，即係崩潰啊！而家已經崩潰緊㗎啦。咁直頭譬如我翻屋企食一陣飯咧，完全都係冇啖安樂茶飯嘅。哇！不停咁嚟搶食，揾隻手喺度搲啊，直頭癲嘅一樣。我真係未見過貓係咁乞人憎。咁睇下仲有邊個要覆先？同埋阿飛汪咧，你話咧以前聽城寨嘅 YouTube 先識我，以前嘅撈鬆實在太有趣太多啊！即係話九吹廿四。是不是不夠撈鬆有趣呢？是不是咁嘅意思啊？咁都唔奇嘅，因為即係一條友啊，可能個娛樂性真係冇咁高都唔定。咁但係好有在呢，可以照返我自己個 flow 去講一啲相對係有含量嘅嘢囉。因為其實老老實實喺撈鬆嘅時候，我真係插科打韻嘅啫，完全係內容又唔充實啊。因為阿細良你點同佢困一講內容，佢有咩都識嘅，即係政府嗰啲嘢佢又識曬，你又唔識嘅。咁佢嘅經驗燒車胎咁講咗好多次，雖然，但係我又未經歷過嘅。 咁樣我只係喺旁邊插科打韻，就講下我嘅意見啦。咁當然有好多好正經聽網台嘅人就覺得我廢嘅，喂，屌呢條友走啦，人哋聽緊嗰啲正經嘢啊嘛咁樣。咁我亦都見過呢啲面口嘅事實。咁所以即係各花入各眼啦，即係有啲人鍾意牽牛花，有啲人鍾意劍蘭咁樣，有啲人鍾意玫瑰花咁樣。即係我呢啲就所以剩返最尾呢，就係由我自己又齋吹呢。咁我覺得我自己係舒服啲嘅。咁以前都有神來之筆嘅，即係我曾經呢，我有時有幾集同阿周博賢同阿西良，即係我覺得超精彩嘅。即係我到而家都記得就係恥笑啊吳克儉嗰集呢，我返到屋企都會翻聽翻笑嘅，但發覺個人大咗幾年咧，又覺得咁無聊啊！呢啲真係，即係你恥笑佢又點啫？佢一隻棋嚟嘅，即係你一係就打柒佢，即係你恥笑佢，即係唔即係係幫咗大家輸咗啖氣，即係好似幫人揼骨一樣咁樣。但係我唔係做揼骨噶嘛，大佬，即係我冇呢個義務嘅。但係只不過即係我用我嘅唔同嘅角度去分析，而又唔使等人哋接唔接到棒，因為好多時候我講完啲嘢咧。啊！監製話係呢個話題嘅 stopper 嚟嘅，尤其是同啲靚女傾偈咧，三五句咧就走就 moonwalk 噶啦啲女，原因就係唔知我講乜。咁我亦都有一個好大嘅呢個語障啦，或者缺點啦。咁因為我唔知點解我個人就係講啲嘢又要扭幾次扭幾次花啊，可能有少少曲線啊，咁我先要安樂嘅，唔知點解。 Very chanson 黃德講噏字冇行動， 又罷工。咁你想佢點啊，大佬？咁佢最強佢就係噏喎，佢齋噏都搞到香港咁樣喎。咁你諗下，使乜行動啊？噏咗咪得咯，有人幫我喐手噶嘛呢啲。嗱，咁我想講啊，頭先開咗名咧，就講個聽眾咧，佢咧就大概嘅意思咧，就話我上次 post 雙王鬧交段片咧。我的意思咧就係話，大家真係雖然睇得好爽，但係其實背後咧，即係大家犧牲咗好多嘢㗎。咁因為咧，佢令到香港嘅社運咧漸漸沒落，同埋大家都冇曬興趣去繼續投入社運，原因就係太多失望同埋太多分裂咁樣。跟住佢挑我機啊，咁我好中意人挑我機嘅，尤其是佢啲咁有含量、咁有份量嘅挑機咧，就係話，哇，真係發人心醒啊！佢話呢如果啊一個黃毓民就搞到你香港社會咁啊，你就真係要好好檢討下啦。嘩，你講得出呢，但係自己又唔檢討啊，唔知點解。喂，你都覺得黃毓民係冇問題嘅時候，咁你咪就係嗰啲要檢討嘅人囉。即係覺得有問題嗰啲人就鬧交囉。佢嘅威力就係大到咁樣啊。我哋事實上真係要檢討下。喂，一啲人講嘢咁叻，咁有政治能量，咁有呢個領袖魅力，兼夾喺立法會度攞飛攞到飛起嘅。嗱，最近又有人幫佢攞飛，又因為四川捐錢嗰單嘢，又可以翻帶攞翻幾年前四川捐錢嗰啲帶。我睇翻我都覺得好精彩啊！老老實實，即係其實黃毓民喺立法會攞飛咧，真係攞到盡嘅，真係冇人夠攞得飛多啊！即係令到好多人支持啊，攞飛真係。咁於是乎咧，就引咗人去聽佢嘅網台啦。咁聽佢網台之後呢，跟住一啲言論呢就真係得佢噏，你就答唔到佢。而嗰啲內容呢係咪真嘅，有冇證明到嘅，同埋佢有冇自己嘅 hidden agenda 嘅。當你一個人講嘢咁叻嘅時候，俾佢吸引咗嘅時候，咪個個佢聽完你就 clone 返佢一次，你咪當咗嗰件事係真㗎囉。喂，我以前都係咁㗎，我聽黃毓民以前聽正是有心人，我已經覺得好精彩。嘩，呢個有勁喎，即係令到我呢茅塞頓開，令到我本來一個港豬呢，嘩，識得好多社會嘅嘢，尤其是啱啱社運嘅時候，嘩，即係冇咗黃毓民點得啫，係咪先？即係好多嘢都係佢講俾我聽，我先知。咁當自己有能力走去發掘嘅時候，當你真係句句聽佢講嗰句係咪堅㗎？喂，大佬，嗰句咁樣講，你使唔使使唔使負責任㗎？喂，你講呢句個背後係咪真係咁樣㗎？你講我就信㗎，即係我由佢講我就信，就係經過檢討之後，就發覺佢講嘅嘢好多都信唔過嘅時候咧，咁我哋咪要出聲咯。咁但係有好多啱啱社運嘅人啊，尤其是我啲舊同事嗰班 designer 啊，多數都係已經過30歲嘅，有獨立嘅思考嘅能力㗎啦。 但全部都是因为咁样听热血啊，热血公民又学埋啲嘢啦，讲埋啲嘢九浅一深啦，阿妈系女人之余又 fix 咗你啦咁样。嗱，你唔好叫我举例，你自己慢慢睇啊。即系最好一个资料库咧，就听翻旧嘅花生台嗰个咩节目啊？匪类监察院啊，你唔好问我，即系佢哋都非常之心水清，因为佢哋有个 power， 个 power 就系嚟自俾佢困得好金，俾佢扇咗一镬劲嘅，所以咧佢就将呢个变咗个仇恨，而仇恨里面咧就变成就 research 呢个非常之文明嘅一个行动，非常之文明嘅一个 response 嚟嘅，对呢啲咁嘅政棍，咁所以咧嗰位 Terence Tin 咧真系唔该你。想下你讲嗰啲乜啦，即係你启发到我㗎，真係即係真知灼见嚟㗎，因为你叫人检讨下呢，就真係原来呢我讲漏咗，大家都係欠缺咗检讨，所以咁多人中伏。咁嗱，即係佢呢就啊，我路过你都咁嘥精神去招呼佢， sorry， 我其实唔係招呼你㗎，即係只不过你讲嗰样嘢事实一个现象，咁所以呢我就唔係招呼你好心水清，或者招呼你好叻，即係我讲呢你都有样叻嘅，即係你叫人檢討一下啦，呢樣就真係啟發到我講呢個話題咯。事實上，咁仲有讀埋你哋啲留言先。 啱啱由 FB 轉過嚟，你好探長，好耐冇聽 live， 但有聽重温。 哦、oh, ，thank you。 Alan Chung 會講菲傭開冷氣 ，Clan 你知道亞善女幽魂一至二。Terence Wong， 我仲有探长善女幽魂影嗰啲相 ，Molly Chan 大探长，呢人间道，乐视嘅四大天王台， 哦、不停重播， 不停重播，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我用手机睇 live， 要接飞一时 book 两个只能活一个，我应该拣边一边？ 梗系 YouTube 啦， 男性 ，Very Chan 双王说话重复又重复，很厌烦。奇怪有年轻人听入耳， 因为你不是年轻人嘛。 面书有啲衰，咁人哋未 turn on 过 live notification 嘅，点知有得 live 喎、 哦？ 但对啲新闻 page 又唔同，自动有通知。Black Tag 睇翻啲旧片，仲急你瘦咗好多添。 旧片仲瘦？ 我两边都留客言。Bird Chan 探长拍摄边套善女幽魂， 上面讲咗啦， 多谢两位网友做精选分享。亨切听开支时间交啦 ，Sharon 啊，我搞到电脑有两把探长声， 哎，辛苦晒， 熄咗，哈哈哈。另外，我好似喺 YouTube 介绍我入嚟睇嘅 ，Bird Chan。试过将个多小时的对话逐只字打翻字幕， 哇，好攞命喎呢啲 job。你是不是做开呢行㗎，即係譬如做啲 transcript 嗰啲呢，嘩头都爆喎，真係有啲即係摩打嘴，有啲讲嘢仲快过我㗎嘛。 Nicola now Sharon M 係呀，因为探长第一次 FB Live 而家 turn on 咗就得㗎啦。多谢你呀、9527, 萧志荣，細猫咬人係正常㗎喎、哦、但要教佢唔准咬囉，細个唔教咁就一世界啦。肥王不时不时，现在闹上好闷。 往 住四七，如果有两只猫 ，B 就会互相互动，少咗黐身镬。你舍得咩 ？Light James 探长你好 ，Hello。 上 Tricker 之前有冇猫妈妈教 ？Very Chan 自由自在好。D Sharon and Thanks Nicola 第一次 live 面书就更加应该通知我哋嘛。Light James 我唔系听开网台识你，以及你同周老板做记录。好静，你佢又赖照嘅英短猫好乖， 系咯， 好似人。 点解咧？ 我嗰只就系啦， 我以前嗰只都系啊。 呢度好多猫毛 ，R 叫你同周老板做记录，仲好静。X 二 Herbert Chan 探长真系五张嘢似四十几句号。Hill 是路宝，我习惯听 YouTube Live 听到十二点几。之后就听翻 Archive、 哦、 Sharon M 探长你唔可以由得 Trico 野性完全自由发展落去，点都要调教下佢，话晒佢都系家猫家发咗啦，唔系野猫嘛，因住佢帮监制毁容，哈哈哈。句号 Hill 是路宝同意猫要教 Sharon M 最近先发现闹钟条片把声 音仲用紧咩， 哈哈，我会抄翻你哋以前啲片啲睇， 乜仲有用緊咩？早排唔係話 cut 曬咩？因為我就其實講得好衰嘅，即係我都覺得我只係個人太 mean 啦。即係我當時嘅 wording 咧就係、是、唔知佢係俾面又話唔要面咁樣，即係懶叻食字啦。咁我走咁耐，仲用緊我嘅片頭或者嗰啲 promo 咁樣咧。咁好似後來佢哋咧的幾心肝，即係重新拍過嘅。咁我都好耐冇踏足過啦。咁唔知而家仲你仲聽到我把聲，你係咪聽緊舊的 archive 咧？我想知道。 Bang Chan 匪类监察院毛左玉文个节目都玩完了， 应该啊。 Black 陈我意思系你依家瘦好多啦。句号，嚣事路宝探长23:35讲记，登凡烧咪一样咯。四匪路 FB 转过嚟 ，Nicola 细辉。 乜嘢登凡烧咪一样啊？登神？咩？我唔明你23:几多啊？35做咩啊？唔知喎，真係。sorry， 细辉系咩意思啊？哇！点解你哋喺度好似Facebook 嗰个人工智能咁嘅发展埋啲，我都唔知你讲乜嘅。 四匪路坏，你请香港人要经一事长一字。长 M message retracted。 OK， 咁我都要照顾翻嗰边，睇下有咩发生先。Facebook， 我就 Facebook 都不停咁样留言，我点算呢？系几多点嘅咧？啊 ，Facebook 又冇写几多点嘅，排住落啫。阿邓武识咧就话 Facebook 个传播力强啲。LF Chan 咧就话 Facebook 嘅佢中意 Facebook Live， 但系个影像食 YouTube chat room 啊，哦，因为我自己透过个 OBS 嚟加上去嘅。咁仲有Tommy Lie 咧就话好多人 YouTube 名同 Facebook 唔同，所以咧要重新认过。咁仲有即系呢边就真系人手读啦。啊，好似停咗咯，即系冇乜新嘅留言咯。OK， 咁啊，讲下话题啦。因为头先有人话菲律宾妹开冷气，我唔知啦乜，因为我系冇跟呢个新闻，系咪新闻嚟嘅咧？阿 Sharon 咧就话，捞松条片冇用一排啦，系 archive， 一人讲一句，一句系探长，系啊，冇错啊。哦，咁都 OK 嘅。Facebook 有500 view， 系咪真噶？不過 Facebook 嗰個計法，我相信又真係唔同。我估係累積嘅，我相信佢係。咦？唔係啊，我叫30+ view 啫喎 ，Facebook 點解你見到500 view 啊？睇下先。我係見到844 view，傻的嗎？咁我相信佢就係、是、我估啊，相信佢係累積嘅，即係啲人嚟咗走咗就當一個咁樣，所以呢就儲到800+ view。啊，唔怪得有啲人咁開心啦，即係 Facebook Live 原來係咁有滿足感嘅。咁唔緊要啦，呢啲都係虛幻嘅啫。咁我覺得YouTube 就比較均真啲嘅。 Sharon M load 上條片冇用一排啦， 哦、sorry 聽咗， 一人講一句，一句係探長，但我鍾意你條跑馬片多啲。Sharon M Facebook 500 views， Renault Camno 看推股 ，Renault Camno 看推股米仲係你把聲， 哦、 市堂歐 can 巡槍槍間中仲有做匪類監察員。花生台有得重温 ，sorry， 探长帮枪枪卖广告。 哦，唔紧要。 Sharon M 854 views 累积，嚟咪 John 探长，盛赞而家啲新嘅片头，真系吓亲你。 所以真系唔敢睇咯，我都听咗好多次噶啦，但我都勉为其难睇咗半条，喺度唔知打嗰、那个木箱嗰条咧，哇，咁你做乜鸠嘅真系有啲，真系唔应该弹人嘅，不过。即係唔係我個品味囉，可能唔係我嘅口味囉。咁仲有呢就講下 嗱，因為咧講嗰個咩盧漢推估咧，原因喺嗰個台嘅地位好低嘅，即係投閒次散嘅，例如嗰啲即係個尊重程度係好低嘅，咁即係最難得就佢哋做得開心，就有固定嘅人聽咁樣，咁咪繼續咯。咁所以咧，佢直頭唔得閒去再整個嗰個 jingle 啊。咁據知咧，盧漢推估嘅主持咧個朋友嚟噶嘛。即係阿施主咧就話：哇，好彩冇拍到咋，俾佢拍咗仲有命嘅咁樣。即係因為佢嗰日唔得閒去，咁所以咧就 keep 翻舊嗰個。咁所以咧，但係就俾人話低俗喎。咁台裡面有個好重要嘅人物咧，屌呢個真係太低俗啦，真係要拍過咁樣。咁低俗得過，唔好講啦呢啲係咪？做咩 stop 咗？ 市堂系 F I 一 has I 四 B U K 一好易 count 一个 view 黎明 John 停咗市堂木箱果条一见即 mute Nicola 停咗 Renault clam stopped Sharon M 我有份笑西凉打鼓但个节目有旧歌听下几好 Very Chan 唱红打黑开始剪除梁振英就牙跟着梁振英落镬 听咗机边边轻咗机咧 ？YouTube OK 翻啊，咁得意？系咪啊 ？OK， 睇下 Facebook 嗰边点 ？Facebook 系冇断过啦，想问下大家。我睇下 Facebook 锐减用咗40几人嘅，头先唔系话几百人嘅咩？哦，唔系40几个 view。但 live 得40几人都算少喎、啊。今晚係咪真係幾少人啊你每邊40几个人真係好死㗎喇喎。喂俾啲反應係咪 YouTube 已經翻生呢各位好多刪緊啲 browser 先因為太癲啦拖得。有人话冇断喎，咁样先诡异喎。阿 Bella 唱红打黑开始，我觉得喐阿梁振英一个爪牙咧，都唔系有啲咩代表性嘅，我觉得。即系始终佢嗰个 UGL 咧，未搞佢咧，都唔系见到一啲端倪咯。因为佢呢个烟幕嚟嘅啫嘛，即系俾人觉得呢个政府攞翻个彩而牺牲一条僆，咁又如何咧？可能系。最低成本的管治方法嚟嘅、哦。嗱，头先啊 ，Ultraman 啦、Siren 啦，同埋 BC Cubes 话俾我听停咗，而家仲点咧？佢嘅电脑负荷啊，可能系咁，我删紧啲 browser 啦，已经。咁咧嗱，由阿思汤开始话 OK 喎 ，OK 翻 ，YouTube OK 喎，嗱，而家全部都话 OK 翻。咁我真係好想睇下呢到時個 archive 變咗點啦。而 Terence Wong 遇著 Terence Wong 喎、哦。剛才得返12個人啊 ,120 幾人啊頭先係咩因為而家低到交關喎、哦。哇 ,YouTube 啊直頭係剩返33人添。OK 齊係咪呀係咪其實係 Facebook 嗰邊都賴埋嘢呢走咗咁多人OK， 我入正題啦。咦，但係嗱，好似好少人入翻嚟係嘛？細輝，喂，頭先咧，阿次官入咗嚟 Facebook Live 咧，仲喺度咧。不如你如果你得閒嘅，你留個 Facebook 俾我，或者唔係話留個 WhatsApp 俾我，你同各位觀眾打下招呼啊，打電話嚟。 哇，点解咁多留言嘅呢、這个？哦，有人通知我话我个 live 中断咗，真系有心。苏伦做咩啊？佢讲紧啲咩啊？OK， 好，应该翻慢慢翻翻嚟啦。哦，次官做紧 live 啊，原来。哦，唔怪之啦，咁我应该走咗噶啦。喂，咁咧就继续讲下啲话题啦。如果啲人翻嚟嘅话，而家翻咗几多啊？过唔过100啊？哇、哦！好頸渴啊，唔知點解今日一亢奮就好頸渴。104人啦 ，OK 啦。頭先我唔知道最多幾人啊，最多就120人，我見到123最多。哇！而家去睇股票咁啊，真係方便。你估我冇機會俾啲多攻擊啊？咩我唔知咩嚟噶？你識啊，八爪魚？唔止張震一個，而係佢身邊嘅爪牙，即係有幾個區議員啊，個黑社會咩日本仔啊咁嗰扎都係佢啲人嚟嘅。原來即係有份飯局嗰啲人都落鑊啦，幾乎係咁啊！上海仔就一塊喎，真係。OK， 好喂，咁啊，我想講下咧，就點解呢個題叫音樂一周咧？咁呢個禮拜又好特別嘅喎，咁我聽日。就後日就有個 live 咧，就係去西九文化區，就有個音樂會咧，就叫做本地姜，就係、是、Wow and Flutter。點解我唔知 ？Wow 我知啊 ，Flutter 點解我唔知啊？咁嗰個音樂會咧，我就幫一個朋友就 back 佢隊樂隊。咁嗰個朋友咧就叫 Catch Up， 即係佢個綽號嘅 Catch Up。咁咧曾經喺2000年嘅時候咧喺叱咤度。有一個好好成績嘅，咁 Indie 歌手嚟講咧，算好成功嘅。咁嗰陣時聽講啊，佢賣嘅碟係已經超越咗李克勤嘅同一期啊。我聽講嘅，唔知真定假，都唔奇啊。李克勤都幾弱下噶，長期都。咁咧就因為搞手咧就係、是、以前商台裏面一個工作人員，或者一個佢又唔係 DJ 嚟嘅喎。咁有啲幕後人啦，咁而家上曬位啦，即係我啲同輩通常都做咗呢啲咁嘅高層㗎啦。咁呢、這個 show 係佢搞嘅，咁佢搵返一啲佢以前最光輝嘅日子嘅時候嗰啲樂隊呢，就所以搵咗 catch up 啦，因為 catch up 呢都隱居咗好耐㗎啦，即係識聽就聽啦，唔識聽就算咁嗰啲嚟㗎，從來唔做宣傳，唔見人，唔 social， 即係好鬼高清嘅。咁近來又搵返佢呢，咁我就不嬲都有同佢玩嘅，佢耐唔耐玩親 show 咧，我都會 back 佢打鼓嘅。咁今年又唔例外啦。咁所以咧，後日咧，我就喺最即係夜晚7:00嘅時間喺最大嗰個台嗰個表演。咁我相信呢度啲朋友咧，就唔使指意你哋會揞錢出嚟買飛睇 concert 噶啦。尤其是冇阿明泉啊，冇嗰啲李克勤啊，冇譚詠麟啊，咁呢啲年紀咧，都係睇過啲嘅啫。咁你唔使知你會嚟㗎啦。咁只不過呢，我就想講下，嘩，今個禮拜就好特別，因為呢又夾 band 啦，要即係其實我對玩 band 嘅興趣呢一路都冇減，又冇乜特別增加。原因就係夾 band 就其實好難夾嘅，因為香港人嘅工作同埋作息同埋玩嘅 pattern 呢已經漸漸呢好 regularly， 即係 regularly 到一個地步呢，就係呢放工返屋企打下機上下網瞓覺，因為又翻工，打風咩就星期日打，因為星期一又翻工，咁一日嘅時間咧都冇乜幾可練吉他啦，練嚟又唔知做乜啦。你玩對 band 玩得好叻嘅，無端端有個中女仔嚟問你啊，你玩 band 嚟做乜㗎？咁樣你係咪揾食咁樣？即係當香港變成咁嘅時候咧，咁星期日嗰個 show 咧，星期六，咁我相信都係即係 嗱，佢都係嗰班人嘅，即係呢個現象好恐怖嘅。即係點恐怖呢？譬如以前我90年代都搞個 band show 啦，耐唔耐就出個唱片啦。即係嗰陣時雖然人好少啊，原因就係咧連一隊 band 一隊半隊都有嘅 indie band 能夠出到唱片，都係靠商台嗰啲宣傳啦。商台以前搞活動都好多人聽嘅，好多人支持嘅。咁嗰陣時有 Black and Blue 啊，即係嗰個年期啦，有嗰啲Anodize 啊嗰啲。咁每個禮拜有個叫做Indie 嗰個叫做唔知咩節目咧，即係咁，但早 band 時間咧都係一個主流嘅台，有主流嘅人去報，起碼都有一班人都咁上下嘅，即係人數都幾多嘅。咁即係叫做你有個選擇嘅。咁但係今時今日咧，即係啲人話聽 band 仲係聽 Beyond 啊，就係聽緊噏唔出第二隊嘅真係。咁你最可比比較見到咧，就係咧我識一啲。嗰啲百搭嘅樂手咧，即係同一個 show 玩三隊 band 都有嘅，即係嗰度兩日加埋都係十零隊 band 咧，咁但係有唔少嘅樂手咧，都係同樣踩幾隊嘅，哇！究竟係咪真係即係咁冇意思咧？玩音樂，你唔好話作啦，作音樂都係一個大嘅災難嚟嘅，即係我嗰陣時搞 stage two 嘅時候。我推咗好多 band 出嚟，佢哋有自己嘅音乐作品，系冇人揾佢出 show，因为佢哋 band 即系冇人交际，净系上网啊，甚至乎啲 band 好新，甚至乎冇埋堆唔识人就出唔到 show，就甚至乎冇一个好识得 marketing 嘅一个队员能够帮佢哋自己嘅 band 宣传到嘅，咁嘅时候有咁多难度，咁胜在你上网登记咗 stage two 就可以。出嚟玩，即系我帮佢拍咗一首歌，仲有个集中嘅地方可以俾到大家欣赏嘅。咁但系渐渐，而家会作歌嘅 band 就越嚟越少啦。但系玩音乐越嚟越叻嘅人就多咗，原因就好多都喺外国度读完音乐翻嚟嘅。咁呢个现象其实好奇怪嘅，即系话咧喺外国读完音乐翻嚟嗰啲咧，就机会多咗入去制作唱片或者制作其他音乐，但系咧。一隊真正係有靈魂、有自己隊 band 嘅精神、有自己隊 band 要講嘅嘢嘅原創樂隊，代表到我哋文化嘅原創樂隊，係一日少過一日。呢、這個真係好令人擔心嘅。即係當一個地方冇晒呢啲 band 嘅時候呢，即係呢個仲係一個咩地方啫？係咪？咁所以呢，星期五六嗰個 show 呢，都係好似啲人死咗之後上咗天堂，又見得翻晒以前係在凡間嗰啲人咁樣噶啦。預算即係去到又撞翻晒，哇！好耐冇見喎、哦。有啲人就專登喺大陸翻嚟睇啊，有啲人呢，就係帶埋老婆仔女嚟睇 show 啊。可能都係以前曾經嗰個長毛成日踩住個 mon 吉他 solo 嗰度有，屌肥晒噶嘛你？喂，屌個肚腩凸晒出嚟，爭啲面得你喎、哦？喂，屌你肥咗成個開喎、哦，以前得。100、200磅，而家200磅，即系都系呢啲咁嘅话题。咁有啲人以前你好多头发噶，光晒头噶，咁呢啲梗系唔好讲啦。即系大家心里面心中有数。咁所以真系好令人担心咯。即系一个咁嘅情况底下，咁我知道大家听呢啲话题咧，完全系冇兴趣嘅，因为咧我好失大地咧。even 我喺 stage two 呢个 Facebook page 啊，唔系 stage two 呢个 YouTube channel 嗰度讲呢啲 YouTube 嘅，唔系讲呢啲。音樂嘅話題咧係正常不過嘅，但係好可惜，連喺 Stage Tu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 裏面講音樂咧，都係冇市場嘅。反而我喺度九吹24咧，都有80友聽下，即係係咪好諷刺咧？你覺得？即係原本 Stage Tube subscribe 嗰啲人咧，諗住即係大家都係玩音樂嘅，有個共通語言，有個共通嘅信賴。但係今時今日能夠嚟聽個 live 嘅人咧，我試問聲，究竟有冇人以前係聽 Stage Tube 夾 band 嘅人，而家仲喺度聽緊個 live 嘅咧？我相信揾到5個，我即刻冚个头埋个地下度，即系叩头啊！但可惜真系冇咯，你唔好夹硬话有逼我叩头啊，大佬，我会问你问题啊！即系呢啲唔知真哭笑不得嘅，其实咁另外点解话音乐一周咧？因为咧，哈，竟然咧，即系有单嘢讲少少啦，好开心嘅，即系纯分享啫，内容我唔会讲嘅。竟然咧，琴晚咧，我接到一个音乐嘅 job，系做一只歌。幾有挑戰性嘅，係因為要對一班嗰啲好 marketing 向嘅人去收貨嘅。咁我聽日開始會開工㗎啦。咁做一隻原創音樂係 for 一個 campaign 嘅，咁有啲挑戰性嘅。咁亦都我好開心啦，即係竟然仲有啲舊嘅人記得我仲係做音樂。 咁嗰啲人亦都有90年代式嘅朋友，咁而家又上咗位，即係大協返佢認為識做音樂嘅朋友咁樣，咁呢啲都好事嚟嘅。咁啱啱我原本要拍嘅廣告推遲咗月尾，咁我呢個月就企喺度啦，咁都有啲 job 係可以又做得開心又有錢賺嘅，即係希望大家等我開心啦，因為開心嘅消息實在太少啦而家。嗱，講音樂咧，講咗成差唔多十分幾鐘啦，都係得五六個留言咯，即係其實係冇市場到咁樣嘅，死未？ 柯劇揭示探長入來支持下 ，Sharon M 次官二十人睇緊，探長你好多價啦，哈哈 ，Om 至四七都足了黑299人 ，Om 至六強6497人正在觀看，叔叔翻次官個 live 啲音真係頂唔順，耳無闊慮， 唔慘啊 ，Watch 出扯氣，探長。柯劇劇次官是不是黐線佬陳雲記支持者？ 點解咁講咧？ 我見佢成日 like 陳雲 post， 今日仲出個 post 直鬧王教主。Very chance 四七不是小流民，而是有頭面的人士，還有好戲在後面。Gary Lee and Flutter 一早買咗三 tapes， 哇！ 見柯劇劇而家女王黐官過台，不聽也罷。 可唔可以講解下點解咧？因為我都。其實就唔得人聽嘅，嗱，即係我覺得咧，我開頭幫佢做啲影音嘢，即係幫佢打燈啦，幫佢 set 機啦，用一個比較平嘅方法用電話 live 啦，即係電話都能夠個畫面靚係其實都幾難嘅。咁之後我揾咗個舊同事 Milton 幫佢手啦，即係一路咧都好努力咁樣 keep 住個畫面，即係。因為我哋都係好認真嘅人嘅，即係雖然係好難做得到，但係我哋都排除萬難 keep 住個檔攤。咁最大嘅難度咧就係每次去到都要臨時開壇先重新 set 機。咁好多時咧嗰啲嘢會唔見咗嘅，原因咧就係集中曬一個袋嗰度。咁因為佢上面係做一個餐廳，咁有唔同嘅工人有。in case 要開多張台，咁嗰啲又唔知揈咗去邊，曾經去到揾咗15分鐘都揾唔到嗰袋嘢，甚至乎有啲嘢係損毀咗，同埋有啲好邋遢嘅食物啲廚餘入咗個袋度，入咗個 mixer 度，呢全部都發生過嘅。咁而我個舊同事 Milton 亦都努力咁樣次次都幫佢解決咗個問題。咁但係呢當 Milton 唔做嘅時候呢，亦都將佢個後繼者呢再重新 train 一次，重新講解過 Milton 係嗰、那個 handover 係可能有兩次或者三次，嗰邊明曬佢先走嘅。咁但係唔知點解瞬間咧就好多嘢都跟唔到，即係我唔明點解啦。可能所托非人，可能嗰個人學咗又走咗，即係我完全唔知啊。因為我 group 都已經 lift 曬，所有嘢都唔會知。咁見到嗰個畫面實在有少少慘不忍睹嘅。咁但係俾人單反咗，你冇理由好衰相咁樣走去幫人搞返掂㗎嘛，即係佢仲要覺得你喺度嘩 outlaw 咁樣，即係我就冇咁厚面皮啦，真係有時有，但係唔係成日都要用㗎嘛呢啲。咁即係佢都唔睬我嘅時候呢，即係我想幫佢都幫唔到。咁甚至乎佢唔使幫到咁多人聽啦，呢個係事實嚟嘅。咁即係冇辦法啦，咁即係佢呢個係自己要接受返個現實㗎啦，冇辦法。咁仲有啊，次官識陳雲我知，但係佢係咪老友，同埋佢哋點解會講教主呢，我又唔知喎，真係。咁講教主好正常啫，喂，全部有識之士有眼嘅人都知道係有問題㗎啦，即係嗰啲咁嘅 Terence Tin 先至覺得嗰個問題喺啲市民度。佢又講得啱，即係冇咁嘅市民呢，咁低嘅政治水平呢就唔會咁樣聽呢啲狂貓喺度亂咁叫嘅，就係因為啲人水平低就真係要檢討下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咁講，用佢個邏輯呢，咁毛澤東有乜問題呀？你唔係有咁嘅中國人，點會有毛澤東呀？點會能夠可以幫到佢手，令到成個中國毀爛曬呀？即係咁講都得㗎嘛，係咪？ Blacktie 星期日我新破 soft open， 哎呀， 哈哈，遠距離支持你 ，Sharon M no no no， 彩 我唔睇 Orange 同宋禮勤獨立音樂曲，只要唔好太 rock， 好聽嘅都有興趣。Renault Clam Dear Jane 都要拍住做太陽計劃啦。搵食者句號 ，Hills 路寶講音樂有興趣。Hockey 我唔識音樂，不過聽你講下音樂，可以擴闊自己嘅知識。Leafram 真係跌曬 what？山山地黎帕都撑唔得几耐 ，Onto 四七下被赋予探长。 系， 请我系老饼，喜欢听老歌。Sharon 探长，我上次照你讲去 Google search 你以前帮香港独立音乐人搞嘅唱片，揾唔到、哦。 哎呀， 四匪佬整个唱片圈及音乐圈近三十年都系嗰班决策人。可以有几大改变啊？四换我想听音乐记话题 ，Sharon Lane 地点系餐厅，系咪女王开嘅餐厅？ 冇错 ，Hockey 而家佢哋歌台好山寨，啲音质画面都差，讲啲嘢又无聊。 唉，总之唔好理人啦。又罷工啊喂！ 同意，冇養分，唔會聽，畫面又可怕。Terence Wong，Terence Wong 嘻嘻，信你唔想講是非，但單反咪算咯。明知你最秒拜神都話你係神，就有啲過分，仲點幫得落？Terence Wong 咁恭喜曬喎，壓齊大展宏圖。Hunchy 我都冇聽好耐，女王嗰邊 ，Very Chan 女王那邊啲聲音、畫面、內容、深度都差。 喂，唔好再話人啦，或者你冇聽，或者人哋而家唔差咧。 李仁顺探长最叻是什么乐器？洋类型音乐。 哦，我最叻啊，所谓即系唔系话叻嘅，即系相对玩得好就打鼓咯。因为打鼓唔使点样记啊。因为如果弹琴，我以前系弹琴嘅，记 chord 同埋嗰啲即系个最主要系记性唔好啊。其实打鼓都问嘅，即系所以有啲音乐 feel 系好啲嘅，即系譬如 live jam 啊，同埋一啲次次都唔同嗰啲音乐，我会。大个 feel， 我会玩得好，即系同埋嗰阵时个心情好 high 咧，咁个 groove 咧就会好正嘅。但系有时如果你个死记一啲好唔 regular， 同埋啲好唔同嘅 pattern 啊，甚至乎我打唔到嘅 pattern 咧，我嗰啲咧就玩得好渣嘅。咁弹琴咧，我都放弃咗 live 表演噶啦，因为我西 reading 又唔得啦，因为我睇又唔知睇咗去边啦，即系眼唔好。咁二来咧，有啲好深嘅 chord 咧。有啲已經撳唔到啦，即係嗰個轉位已經轉得好慢啦。咁我而家有電腦之後咧，我就放棄咗練琴啦。因為咧學琴嘅意義咧，對我嚟講唔係表演嘅，就係要嚟編曲嘅。咁啊編曲嘅興趣係大於一切嘅，大過打鼓嘅。咁編曲有咩好處咧？當我作到一啲歌嘅時候咧，我會用一啲唔同嘅和弦啦，唔同嘅。起程轉合咧，去夾翻嗰首歌嘅，即係如果你唔明我講乜咧，你又去翻我個 YouTube channel 裏面咧，我有個路探操機嗰個 channel 嗰個 playlist 裏面咧，我有個現場整音樂，俾大家望，即係睇住我個過程嘅，咁你就知道我講緊乜噶啦。咁自從有咗電腦之後咧，冇練琴嘅原因咧，就係我可以逐個巴或者逐兩個巴彈，之後諗到先至彈落去咧，嚟砌一首歌出嚟，之後咧就再聽翻咁。即係等於一個人寫譜去作歌，但我就用電腦或者以前用 sequencer 去做呢樣嘢咧，咁就好似起樓咁樣逐層逐層咁樣起上去，咁我滿足感係最大嘅。咁如果你 live 叫我彈琴嘅話咧，你要我跟足曬 chord 啊，跟足曬個 melody 去彈咧，我做唔到啦已經。咁我只可以咧 jam 嘢啦，或者首歌好容易咯，好多比較發揮嘅，咁我就玩得好開心嘅。咁所以咧。我就夾 band 嘅時候，有人嬲 我都唔敢彈琴噶啦。而家咁啊，多數都係打鼓，因為打鼓相對唔使負咁多責任嘅，即係個 beat 啲穩唔穩定啊，嗰啲段落你唔甩啊，唔錯啊，咁就已經打得幾好噶啦。咁但係可惜咧，我最近夾嗰隊 band 咧，哇！真係嗰首歌太多 tricky 位，就嘥好多時間記先記到，咁又亦都唔係幾好意思嘅，即係成日臨到好敏咧，都啊呢段死啦，我唔記得就停添啊呢段。 明明唔使停我停咗喎，咁好多啲嘢發生嘅。咁我呢幾日咧就全個禮拜都係聽住佢嗰只碟，即係聽住佢嗰個 playlist 嚟執歌咯。即係雖然啲歌全部朗朗上口嘅，但係硬係有啲 tricky 位咧，我係記唔到嘅。咁但係而家都十拿九穩㗎啦，因為兩日我好嘥時間，好努力咁樣咧，就攆到好熟嘅。咁希望到時唔出錯啦。阿塔，其實你星期日 soft open 喺邊度啊？你俾個地址我啊！我星期日唔使玩啊，因為我就係玩星期六，咁同埋星期日嗰啲 line up 我雖然入到去嘅，但係我未必想去睇。咁睇下監製有冇興致出去睇啦。如果唔係，我都可能可以嚟學下你，跟住就翻屋企做音樂咁樣咯。音樂一周咁解啦。Hello Liam Zhang， 而家先嚟啊！ 廉昌戏探长啱啱到 ，Sharon M 无知一问，咩叫 soft opening？ Because society 般得二十家人听 ，Barry Chan 我玩 brass， 哼住就系差先唔听。Sharon M Karen Carpenter 本身都系鼓手，心心心眼。 哇 ，Karen Carpenter 真系劲到咧，佢嗰啲 energy 咧，一上到打鼓咧，佢真系，我成日都想好似佢咁 high 嘅。即係唔知係咪一定要靠一啲外來嘢啦，佢就應該唔係嘅。咁佢打鼓用三萬個唱歌，我後來呢我聽 Karen Carpenter 嘅歌呢都係唱歌開始嘅。咁但係後來有 YouTube 之後呢，我發現呢有個人話佢個舊 studio 呢就抄到一個Karen Carpenter 未入行之前嘅一個 demo， 就係呢佢自己打埋鼓就唱呢個 California Dreaming 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即係鐵頭功同金剛腿嗰首歌，哇！精彩個原裝多多聲啊，即係無論個 groove 同埋唱咧都非常好啊。但係後來嚟到香港 hit 嘅 song 咧，只不過係嗰啲慢歌咯，即係反而我唔係太欣賞啦。咁但係後來上 YouTube 睇翻上芝麻街嗰個 live 咧，哇！真係精彩到咧～即係見到佢都開心啊！即係可惜死得快啊！真係。 我咁其實我想學探長呢種創作音樂方法 ，plan chan soft opening 等於事業。 咩？呢種創作音樂方法啊？哦，工聯會冇得學嘅應該，咁喺邊度學我就真係唔知喎。琴行又唔係教呢啲喎，我諗你去美國讀喎，真係翻中要。咁我哋咧點解我識咧？因為我冇去讀過書嘅，即係我冇嘥過錢學呢啲嘢，因為冇錢嘥嘛。咁咧就我就玩 band 開始嘅。其實玩 band 咧，即係對你個啟發好大嘅，因為你玩 band 嘅時候，當初初未作歌嘅時候咧，你會揾一啲 cover 嚟抄，即係抄佢嚟自己玩嘅，即係玩 cover 歌啦。咁我以前咧，就讀緊中學嘅時候呢就已經越級挑戰㗎啦。咁呢就又係跟人哋去 band 房聽人哋點樣玩啦。咁跟住呢我有個電子琴自己嗰啲 Casio， 最近搵返嚟叫 MT70,Casio 嘅。咁我 double 嗰啲琴呢就慢慢喺度用佢嗰個 AutoCord 嚟摸索究竟一首歌係點樣編嘅呢，即係首歌撳個 cord。佢有自動伴奏㗎嘛，咁自動伴奏嘅內容係究竟點樣編出嚟嘅呢，咁我有極濃厚嘅興趣。咁於是乎呢就挨我個同學呢就叫我帶我去嗰個 band 去睇佢玩啦。咁點知呢嗰、那個我去過睇一兩次呢嗰、那個琴佬呢就因為好忙呢工作我退出樂隊啦唔玩啦。咁嗰個吉他手呢喂你玩啦咁樣。我話我識識地㗎咗識幾個 chord 㗎咗。咁佢唔緊要啊，你上嚟我屋企啱佢一排失業定唔知冇嘢做，佢吉他佬嚟嘅。咁我上去佢嗰度呢就佢inspire 我，即係讀我啊搵啲歌。即係嗰陣時搵咗幾首歌嘩、好好聽喎、從來都未聽過又唔 hit 喎、即係 Stairway to Heaven 啊 ,Highway Star 啊嗰啲，即係雖然幾老土但係對我嚟講即係充滿啟發性嘅歌啦。或者玩Eagles 嗰啲歌呢，咁佢點解要搵我上去同佢夾呢，即係教我嘢呢，原因就係我未夾過 band， 同埋呢佢呢亦都好想夾一啲有琴嘅 band， 咁於是乎呢又揀咗一柄錄音帶， 有 playlist 嘅，我聽熟佢，跟住上去彈俾佢睇咁樣。咁佢嗰個叫做阿 Jojo 啊，即係魏志明先生。咁佢咧就長期喺錄音室度做嘅。咁咧佢就教識我好多夾 band 嘅嘢。咁我以我嘅天分咧，我就可以喺夾 band 嘅過程咧，就偷到詩嗰啲歌點樣編咯，即係用咩方法編啊，落啲咩 chord 啊。咁同埋佢教我好多 chord 咯，譬如啲 chord 究竟咩叫 major、minor、seven 啊、sus 啊。佢嗰陣時係教咗好多，咁加上我自己又靠住耳仔去聽下究竟有咩 chord 啊咁樣，咁於是乎慢慢咧就有個底啦叫做，咁跟住咧到有呢、這個世界上未有電腦之前，即係未有 PC 即係 personal computer 咁普及嘅時候，咁就出咗一種叫做 sequencer， 即係一啲咧類似自動織布機嗰啲編一個 pattern。即係你編排一個 pattern 點樣 print 啲嘢出嚟，佢原理一樣嘅，咁咧就將佢嗰啲 pattern 變成一個音樂嘅 pattern， 即係鼓點樣打，個 chord 點樣彈，全部都係編一個譜咁樣，即係啲機械譜嘅0101嗰啲咧，即係捉圍棋咁樣咧，跟住我就咁樣開始咧，就係玩個 sequencer， 玩個鼓機啊咁樣，而開始編我自己作嘅歌啦。首先當時開頭梗係照舊啦。編返一啲已經 hit 嘅歌啦，咁我第一首搵一架 Porter Sound， 嗰陣時嗰啲咁大格嗰啲呢，有個喇叭嗰啲 Yamaha 嗰啲琴呢，裡面已經內置一個 sequencer， 四個 track 嘅，咁我呢就逐條可以靠我耳仔聽返彈返落去嘅，咁我第一首整呢就 Every Time You Go Away， 咁樣我用四條 track 呢就已經整到成個底出嚟，都幾似下嘅，即係嗰陣時好多人都覺得哦 amazing 喎，啲玩具你都整到嘅，咁好多人鼓勵我啦，當然即係覺得我哇你有啲天分喎，用啲咁惡劣嘅嘢你都整到一隻歌咁樣。於是乎後來呢就買一啲 sequencer 啦，咁我又唔敢叫人哋幫我彈，原因就係我冇一種共通嘅語言去同嗰啲樂師去溝通，咁於是乎我樣都係自己嚟囉，咁慢慢就係換啲比較精密啲嘅 sequencer， 因為當時呢嗰、那個音樂嘅樂器嗰個行業呢，嘩真係百花齊放，同埋真係由零開始，即係以前一個 sequencer 譬如喺 Kraftwerk 年代呢係好唔普及嘅，甚至乎一啲 modulator 呢即係成個櫃咁大要插線嚟整一啲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嗰啲聲嘅啫，就係咁簡單嘅啫，而家仲有人玩嘅，我啲 friend 都仲有玩嘅，即係玩懷舊嘛。咁但係呢後來出啲好精密嘅有32 track 嘅 sequencer 喎，咁我即刻買啦，咁但係嗰個牌子嘅 Kawaii 咁出鋼琴嘅啫，咁當時市面上人人呢都用緊Roland 嘅 MC500， 咁但係 MC500 得16 track， 但係我嗰個叫唔知 Q 咩呢 Q10 定唔知咩 sequencer 呢就有32 track， 兼夾呢佢有粒 flash RAM 喺裏面，那個 flash RAM 呢就係當你哎呀突然間編咗成首歌，你冇 save 落隻磁碟度，一 kick 甩咗個電掣即刻玩完，咁但我嗰個呢係有 flash RAM 喎，可以儲到幾首歌喎，即係就算掹甩咗個電掣，咁你未 save 落佢個磁碟度佢都 keep 到喎，喂咁勁嘅 sequencer 但冇人用㗎喎，全行都係死都要用返Roland 嘅 MC500 㗎喎，咁好得意啦，甚至乎有啲人新買呢，即係我啲好朋友呢，佢新買佢都係要買返 Roland 嘅，唔知點解，即係人就係咁得意㗎喇。咁我以前成日拎琴行，我朋友成日拎琴行，邊個嘢即係邊件物即係嘅機器係有長有短嘅，咁但係都係要跟返多人用嗰啲喎，即係呢樣我大惑不解嘅，當時已經，咁於是乎呢我就用咗個唔知 Q 咩20啊，真係唔記得咗啊，有冇人提我呢，咁用嗰個呢我係搵到我投嗰100,000嘅，真係可以，即係淨係用嗰部 sequencer， 因為嗰陣時我用嗰個 sequencer 開始呢，我就係開始接廣告歌做啦，即係我就係、個過程就係、我冇讀過呢啲書啦，我就純粹靠感覺同埋靠以前夾 band 學嘅嘢，咁呢咁就開始自己作歌呢，就可以接到呢啲廣告歌咁做，點知呢轉眼呢已經20多年之後呢，今日仲接到一個咁嘅 job 呢，我真係好開心，即係有啲感恩嘅 feel 喎，突然間即係自嗨呀，呢啲可以係即係可能對某啲人嚟講超咁少錢你都做，唔好嘥啲時間啦咁樣，咁錢又唔係話好少，即係雖然比起以前呢就真係少好多嘅，咁但係 anyway 如果個個月有呢啲工作機會，當係一個補貼或者當係一個 平衡心態咧，已經非常之好啦，真係好開心。咁況且我平時有好多時咧，我唔使錢我都做啊啲音樂，譬如以前喺城寨嗰啲 jingle 咧，差唔多八成都係我自己作嘅歌嚟嘅。咁有啲即係騎馬就作唔到啦，因為有嗰啲效果唔識作嗰啲啦，同埋好多真樂器。咁啊，黃師傅嗰隻音樂都係我作嘅，即係甚至乎有其他幾個Jingle 都我作嘅，譬如嗰陣時佔中有個上寶嘅，即係有個 slideshow 嘅，那個音樂就係我其中一套電影配樂，都係賺緊人錢，但係攞隻歌嚟用咁樣嗰啲咯。咁所以冇錢我都做咯，即係況且而家有錢，就梗係仲得更加開心啦。咁所以咧，呢個禮拜應該係好開心嘅，我估。啊，我講親音樂咧，都唔好夾硬嚟啦，大家。即係身體又好誠實嘅，一來又唔踴躍討論，二來又好似人少咗。 浪漫星期六晚會嚟支持下 ，Sharon M. Karen Carpenter 一路打鼓一路唱 ，YouTube 有得睇。本身其實係想打鼓，天才啊 ！I love her best female vocal ever。Sharon Van Clan Chan Thank You Blackta 順順利利，生意興隆。Nicola 恭喜 Blackta。Simon One Current Carpenter 本身玩 Jazz 三重奏，佢打鼓佢啊哥彈琴，仲有個 Double Bass。 佢啲和音先至勁啊！ 哥 Black 炒探長，我下個月頭會有 Opening Party， 哦 okay、 到時你先嚟啦。 好啊 ！Terence Song 又 Sharon and Nicola， 多謝你哋，我會努力維皮。哈哈 ，Celine Wong Sharon， 我都感得佢系 best female vocal ever， 佢唱低音真系好好听。Sharon M message retracted， They won't get away to heaven， 我觉得唔老土，而家都觉得好好听，可能我都系老饼。七十 says， 反战年代嘅 rock 真系好正。 Sharon 咧就转咗话题啦，应该。 Pocket 以前啲歌曲好疏靈，而家好少冇咁嘅感覺。Liam Chung's The Way to Heaven 段 solo 好正。Renault Clamp Call Q 八零 ，Sharon Ann 話 Q 八零啊，冇錯。 好認識 Karen Carpenter 正，雖然至少 Richard Carpenter 先係家中嘅才子，但 Karen 嘅 vocal 真係舉世無雙。23岁女仔已经唱到咁嘅感情 ，By the way， Closey 出于俾 Richard 编原曲，真系脱胎换骨。Barry Lee， 你讲夹 band 嘢好听啊？ 但系真系小众嘢咯，好明显。 我都好想听探长讲音乐，只系本身唔识，应唔到。Ultramax 数96聆听你记力清，唔使讲嘢。 唔使讲嘢，饮啦，系咪啊？ 嚣事路宝听紧，知多咗你点入行？ 哦，其实当时都好多人秒噶，即系喂，只要你又唔系嗰啲跟，即系以前我入行嘅时候咧，一出去困咧，譬如 cash 每年一次有个晚宴咧，就请翻啲 cash 嘅会员嘅，即系作曲及填词家协会咧，入到去咧，全部啲话题咧都系啊，你识边个啊？你跟边个啊？你喺邊度做嘢啊？即係全部都係咁講嘅，就比較上少講音樂嘅內容嘅，因為始終咧香港人嗰種實用精神咧，都係揾食行先啊！即係任何嘢都係同講飲食嘅，即係其實我唔覺得音樂個層次可以去到藝術咁高，即係因為好極端嘅，即係香港個社會咧，任何都係 M 型嘅，一係咧藝術高到咧。嗰啲都唔係藝術啦，即係高級到 classical 啊，啲人穿曬晚禮服啊，揸曬橙汁啊，朗朗啊，但係都係彈返人哋啲嘢啊，但係從來呢就冇人講原創音樂嗰啲話題喎，即係啲人係喺公開場合直頭係好少講喎，通常淨係喺 band 房匿埋講㗎喎，咁尤其是我頭先講緊去 cash 嗰啲，可能我唔 update 啦，因為我都冇去嗰個晚宴，起碼都5、6年啦，因為覺得去到真係唔知做乜嘅，即係食翻餐咁樣 OK 嘅啦咁樣。咁但係咧，對音樂嘅涵養啦，音樂對社會嘅意義啦，係完全係零嘅，係唔講嘅。咁我一係就識啲更加極端嘅咧，就是、一啲類似社運人士去玩音樂，即係有啲音樂家係社運人，就講哲學啦。 講到咧乜嘢都有個主意嘅，嗰啲我又傾唔埋，即係所以其實係咪我即係有問題咧？即係我嗰啲係埋唔到堆，但我嗰啲好闊嘅，反而咩都講到嘅。但呢啲係唔能夠深入淺出咯，即係大家都 enjoy 自己有一個好專長嘅安全網啊，可能係。咁但我又唔係太 enjoy 嗰啲 party 咯，咁所以就唯有啦，真係辛苦大家啦。我唯有一個機會喺呢度先講到嘅啫。咦 ，Molly， 你係唔喺香港嘅？而家出街。 Pocket 嘅嗰個 Celine 妹妹唱歌，我真係唔識欣賞，同埋成個人好北韓。我 Little 要出街啦，聽重温，拜拜。 哦，拜拜。咁嗰個 Celine 妹妹，因為你識佢老豆啫，我覺得，即係 by the way， 佢唔係唱得差，我覺得。只不過啲講嘢比較作狀啫，同埋佢唔似韓國嗰啲木偶，我幾欣賞喎。其實又，即係我覺得你聽一個人好唔好，唔好知佢咁多嘢會比較中肯啲咯，同埋唔好聽佢講嘢咯。因為有啲靚女咧，哇，樣靚身材正得開聲咧，白痴咁樣咧，你又真係打曬折扣。咁所以咧，韓妹嗰啲女團咧，咁啊最好唔好聽佢唱乜。只是看他跳舞就 OK 了，即是要有这样的心情才行。可能不同意见就好行，即是我和你的看法也都不同。那呢似乎音乐话题呢都要转啦，因为都浪费气，即是虽然有人阿 Gary 啊 ,Hills 老宝啊，即是都很想听，但是没得互动呢，就似乎对其他不想听的朋友又可能会不是那么公平。又唔好讲到唔公平嘅，屌你估你好劲咩？即系会闷啦。 Terry Kwok 其实探长点对细娘二公婆，系占中时于金钟开手就方整黄皮大襟章的做法有乜意见呢？ 系冇意见，完全。咁佢整襟章黄皮带冇乜嘢啊，几好啊！即系个凝聚力咁又冇乜意见嘅，真系。尤其是占中时啊，绝对冇意见添。之后啊，另外一个 story 啦，当然。咁我亦都唔會講，你唔好氹我，因為我唔想講啊，自己講嚟做乜啫？因為好多新嘅朋友入嚟支持我，但又講翻啲舊嘢，我唔係唔想講嘅問題就係、是，即係你咁樣意思就趕客啫，即係我唔想成日都死人尋舊路啦，寧願講翻啲 generic 啲嘅、大腦啲嘅咁樣都仲好啦，係咪先？咁我就想講啊，我出啲話題差唔多講曬啦。喂，有單即係推介翻咧，哇！我真係好 impressive。我見到個畫面就已經，我朋友 share 咗條 link 咧，就係有個叫做有個電影嘅，叫做啊 Loving Vincent， 即係啊梵高嘅電影，就係全套咧都係 animation 嚟嘅，而個 animation 嘅畫風咧，全套都係梵高，係咪好勁先？即係我好開心，我見到呢啲畫面，因為曾經以前有人做一條短片咧，就已經係用曬梵高嗰啲畫面嚟出咗一條差唔多半分鐘至一分鐘嘅吹喇，原來係為咗呢套電影去做嘅。哇，好開心啊，好想睇啊，即刻咁。但係香港唔知會唔會入呢啲電影啦。第一，第二唔知係咪做咗好耐又唔知啦。因為我見到朋友喺 Facebook 嗰度講一講，我先知。咁我好欣賞啦，當然。即係以前呢啲咁嘅 MV 咧，講緊八十年代已經娃娃聲啊。大家唔知記唔記得？阿哈嗰隊 band 嗰隻 Take On Me 就已經係用素描嚟做一個 MV 咧。當年咧就都有電腦。但電腦係好簡單嘅，都係要真係人手畫，再將佢合成嘅。咁成隻 MV， 你諗下，一秒有25格，即係英國嘢嚟噶嘛？一秒有25格，成首歌3分鐘，你咪睇下有幾多格咯。佢不過係偷格嘅，我諗大概一秒8格到啦。咁8格再乘翻3分鐘，3分鐘6×38，即係180。180秒，再乘翻8，即係大概要畫嘅2000幅畫到啦。咁都 workload 好大嘅，可能 up 少咗係咪咧？唔知啊。咁但係而家有電腦幫手咧，就抄完啦。但係啊，你要用一啲咁嘅 filter 咧，要嚟將成套戲要嚟整曬嗰個梵高嘅畫風咧，都唔係簡單咯。因為唔係你當 filter 隊內。佢揸蔗汁咁樣揸翻出嚟飲得噶嘛？有好多細位啊，點樣嘅畫面令到你好感動啊？ 样样都是一个心思嚟嘅，我相信。除咗加电影，即加音乐啊咁样，好点样融入到个画风咧，都系要试好多嘢先得咯。咁我 respect 一啲人，一啲先行者嘅，即系人人做你又做，你梗系庸才啦呢啲。咁你画得靓，我觉得欣赏嘅，但系我更加欣赏嗰啲好 innovative 嗰啲人咯。咁例如呢个电影，我非常之欣赏。 Pocket， 我建议你多啲同行内人或新人宣传下 Stager Tool。我哋呢啲音乐零底子只能够听同学下嘢。Terence Wong 讲下你常影相堂嗰啲嘢。 Angelina 讲起细路女唱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search 下 Angelina Jordan。句号 ，Hill 是路宝的 Celine 得意每一个。韦信旺讲多句旧嘢。在 Ragazine Group 见到个烂 gag 话闹，常应该好快被砍当。第一个字就夺感暴力。 哦，呢啲唔使理佢啊，嗰啲冇文化嘅人，咩叫夺佢都唔知啦，真系好夺噶呢啲。我觉得唔知点解大家对即系话就话，即系睇唔起强国嗰啲文化咧，但系又好上心噶，即系我就真系唔够理啊。 Terence Wong 可唔可以 post 嗰条 link 来睇下 ？Sharon M. Van 嘅电影好似画咗几年。 哦，自己揾啦。 Sharon Wong、Gary Lee、Angelina Jordan 真系好似 Billie Holiday， 我开头以为系大妈。 嗯，哇，你个都识嘢啊！喂，咁咧就讲翻。讲翻摄影班，阿白仔嚟提一提我啦。摄影班嗰单嘢咧，即系其实嗰次个体验班咧，就系、是、我想体验下，就俾大家体验下我想体验嗰啲嘢啦。即系一齐体验嘅原因就系咧，我好想推介用手机，即系用啲门槛极低嘅 device 咧。去做一啲相對 quality 高嘅嘢，咁呢個都一個趨勢嚟㗎啦。咁兼夾呢，就我想令多啲人發掘下自己嘅興趣同埋潛質，就可以令到個世界更加靚啦。即係 post 啲嘢都有水平啲啊，係咪？咁同埋當嗰個人有權力嘅時候，你要搵人做一啲美術嘅嘢嘅時候，你都有品味啲，有要求啲啊。即係我個理想就係咁嘅啫。咁呢難得呢有人報名啦，咁樣因為我好驚即係有個陰影呀，無端端俾一兩件中女問你嗰個影咁靚做咩呀，你又唔係賺錢，你又唔係做呢行咁樣，咁就冇癮啦。咁我慢慢消化啦，呢、這個陰影好難探㗎啦其實。咁呢就嗰次教影相班我教啲咩呢，其實嗰次呢就並唔係一個好齊全嘅影相班，係介紹居多咯，即係一個 overview 咁樣啦。咁就係、是、首先咧，我就係講解一個電話機能啦，佢點樣影得靚啲啊？點樣用個屏幕嚟校光圈？唔係光校光暗，同埋校 focus 啦。點樣 lock 住佢個 focus 啦？點樣 lock 住佢個光圈啦？咁呢樣咧就上次教咗嘅。咁同埋教識大家比較咯，即係比較即係張相有啲咩值得欣賞啊，甚至乎我用一個，即係我唔係講笑喎，真係日都袋咗呢個嘢嘅呢排。咁用咗呢啲外加嘅器材會有分別有幾大啊。咁甚至乎教大家個 app 啦，就係教 Snapseed 同埋教嗰、那個Lightroom 啦，咁之間有咩分別啦。咁同埋教咗好多影相觀感上嘅哲學啦。咁我唔知大家聽唔聽得明啦。咁同埋你想分嘢咩叫藝術咩叫美術啦，咁美術究竟個感覺係又從啲咩影像會帶到俾大家呢，咁亦都苦心自問返大家自己嗰個審美觀去點樣批評一張相啦，咁發現咗即係好大家都好多新發現啦，即係原來咁得意嘅人係即係原來自己整嘅嘢同自己鍾意嘅係兩回事嚟嘅，咁好多好多嘢可以探討嘅。 咁就係咁樣，基本上教咗佢哋啲，我唔知用唔用得着。咁真係要佢哋自己講翻先知啦。咁亦都商量下啊，如果我再教，我收翻學費嘅時候點樣收咧？幾多錢能夠接受到咧？喺咩 location 好咧？如果要租地方，咁啊 cover 唔 cover 到咧？即係好多呢啲我都要同佢哋商量下，即係究竟下一個 step 係點？亦都有朋友表明咧，即係學完嗰堂咧就唔會再俾錢學噶啦。原因就係覺得我又唔係要揾食，又唔係要好心，就唔會即係聽完就算啦咁樣。咁俾咗好多意見我嘅實在，咁嗰啲唔同嘅意見亦都係當然係取決於。即係我嘅取捨就嚟自佢哋啲意見，而我會唔會繼續搞落去咧？咁樣咁始終你做一個呢啲班咧，你付出都唔少嘅。原因就係要俾長租啦，同埋自己要備課啦，同埋嘥時間啦，同埋有個感覺唔係有個承諾係一定要你識先得噶嘛。我唔可以揸流灘講曬俾你聽。咁有啲學員就話我聽到你講成日，我明咗三成嘅啫。咁另外一個咧就令我好開心嘅窩冤，佢話：我以前都喺第度學過啦，佢講嚟講去我都唔知佢講乜，但係我講到完全明曬，唔知堅定流啦，可能呢啲世界仔氹下我都唔定。咁所以即係我都觀察翻，究竟我咁樣教法係咪老咧，同埋有冇離題咧？咁但係其實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咧，單方面，我覺得我教嗰啲咁概念上嘅嘢，教識咗佢。變咗佢好多時咧，自己有個 judgement 之後咧，佢就唔使咩都人哋捉住隻手教佢先識嘅。咁我覺得呢樣先係大家最有價值去得到嘅嘢咯。並唔係我開幅相執到咁樣要有十個 step 咁樣教曬你。我覺得影相呢種美術感咧，就並唔係呢回事咯。咁所以咧，我會喺集中翻喺你嗰個 judgement 啊，即係你嗰個判斷性，你。對一樣嘢，人人都有判斷性嘅，但係你點樣去拆解咗你點解會咁樣判斷呢？由你生活嘅經驗俾到個咩感覺你，所以你鍾意 A 唔鍾意 B， 即係我會咁樣同你拆解，令到你覺得美術究竟一樣咩事啦。咁影相一定係美術啦，藝術就唔講得上啦。即係當然你可以透過美術嚟 create 啲藝術出嚟，咁但係呢樣係教唔到嘅，即係啟發嘅啫，只會咁所以。呢、這個體驗班我都仲係嘥時間消化緊，因為我一條友呢就冇咁多精力呢可以安排曬呢啲喺邊度上堂啊，租埋地方啊，收埋學費啊，點樣即係點樣處理啲HR 嘅嘢啦，我完全係冇經驗嘅，咁所以都要嘥時間囉。即係如果大家真係好有興趣嘅話，即係俾多啲意見或者表下態，想唔想學呢樣嘢啦，咁因為我除咗喺呢度可以吹下雞介紹個人，我又唔會登個廣告話我教影相嘅，因為教影相嘅堂咧，哇，阿 May 幫我睇過多到不得了啊，多如繁星啊，咁但係點樣教法咧？我亦都取過經，有啲人話俾我聽，佢真係教你捉住隻手十個 step 咁啊畢業噶啦咁樣，咁係咪我又唔能夠做到呢樣嘢咧？想唔想做啦？最主要咁樣咯。咁同埋有朋友話叫小心喎，會中伏㗎喎，因為有人放蛇咁你又俾人拉㗎喎咁樣。咁我亦都呢，因為嗰個人話唔知聽城寨某個節目話有人試過賴嘢，咁我特定呢，因此呢我就專登 WhatsApp 咗阿細娘，就問佢究竟咩回事啊，俾人放蛇拉咁樣。佢就答咗我呢，佢話你用一個名目呢就叫做興趣班，就中伏嘅機會少啲，咁就唔好話咩攝影班，唔好話攝影學咁呢啲字眼，因為你同一啲主流嘅靠教影相嚟揾食嘅機構咧有衝突嘅時候咧，佢就會放蛇啦，會督你灰咁樣，你又賴嘢噶啦咁樣。咁如果你話興趣班嘅話咧，咁就嗰啲人就覺得不足為患，咁所以咧就唔會特登嚟督你灰或者嚟放你蛇咁樣咯。咁所以呢，其實呢樣嘢對我嚟講都幾複雜嘅，即係你叫我教你影相其實一啲都唔複雜，我仲好樂意添。咁所以呢，就係因為咁樣我就要繼續再諗。咁啊，講起嗰個細路女唱歌咩Hilsi 老婆話得意，每一個我覺得佢都幾得意嘅，都 但系中唔中意当然好个人啦呢啲。哦，香港法庭话个夺字唔系强国嘢嚟噶，唔系啩？咩法官嚟噶？ 伟信旺客嗰个唔系强国嘢，系香港法庭、哦。 真系唔相信、哦。 数九十六 lovingvincent.com 唔到连结 ，Terence one Goldman 数九十六 thanks。Liam Chung 影相真系要多练习同自己追求。Gary Lee Solon 冇错，仲要系黑人大妈。Terence Wong， 我再讲多次，我都系探长启发，我喜欢影相。Black Taffy Workshop 咩咩工作方就安全啲。 哦、，OK， 阿白炒鱼咧，我你唔你即系你嗰阵时，好似你用嘅万能达相机嘅嘛，好似系。咁嗰陣時咧，我已經有呢、這個咁嘅有鋪印嘅啦，即係成日懶叻咁鍾意同人分享自己點樣影咧。咁啊，八爪魚咧都果然嚇、啊，都有聽我點嘅，我記得好似。我話經驗分享會，明白。係咯，咁咧就除咗呢樣嘢咧，即係叫做交代咗啦。咁我仲有啲咩講呢？因為我聽日呢我都要極早十點鐘要到 Elements 嗰邊就 rehearsal， 咁所以呢我亦都唔可以太夜啦。咁我答返你哋啲問題先。啊係呀，有個有樣嘢我都想回應返嘅，因為有個朋友呢都係網友嚟嘅，我唔知有冇聽。咁呢佢就好心機地寫了五百字的文呢，起碼五百字添啊。咁呢就同我講，我喺呢度即係如果有聽就至好啦，因為我打字慢啊，即係好難覆到佢啊。咁所以我要喺呢度回應佢啦。等我睇下先，佢都係姓譚嘅，叫 Jandy Tam。咁呢因為佢太多字嘅關係呢，我就覆唔到佢，因為冇理由人哋打成千字以內啦，咁你冇理由喔、哦、OK 喔、哦、thank you 咁樣就好似留咗少少，但問題呢我事實上亦都唔係好多篇幅可以覆到佢，咁我大概講下佢嘅意見啦。佢好好心就因為 Stage 2俾好多意見我，咁但係 Stage Two 咧，我就係唯一一個諗人咧。咁其實好多可能性咧，我哋都諗過曬嘅，包括佢講嗰啲嘢，係可以到啦。哇！呢度就太長喎，睇下點先。Jandy Tam， 你有冇聽緊咧？如果有咧，就請你留個言俾我啦，即係起碼有互動啊嘛。即係如果你能夠打嚟，就更加好啊，揾錢。 Renault Cam 唔好話班，喺經驗分享會 ，Liam Chung 可否教學剪片？啲格式一頭煙。Renault Cam 啲古老舊開班炒嘢，收好貴甜，最後輸到個個起起。 咁啊，上得呢班嗰啲人都特別蠢噶啦，大佬，股票邊度可以教到噶？佢自己嘥時間噶嘛，即係教你點嘥時間都得嘅，我諗。咁咧呢位阿譚先生咧就大概嘅內容咧我就唔會讀曬，因為我咁真係原來過千字嘅，睇下係咪同一篇文先，因為上次 send 過俾我，咁我睇咗啦，我覺得可能性極低對我嚟講，同埋如果佢啲方法得嘅話咧，好多人都做咗噶啦。咁最主要咧，佢想強調咧，其實自己唱嘢都非常之好嘅，咁但係佢仲係停留緊喺譚詠麟嘅年代。乜我就唔認為而家唱得好係一個能夠改變到香港樂壇嘅一個理由囉。仲有你自己唱得好喎。咁呢因為佢呢都係一個好上心嘅聽眾，多謝你先。咁呢佢就話聽完我有一集節目呢就講話我想搞啲新節目喎咁樣。但其實我舊節目搞咗有音樂有關啦，新嘅呢就冇嘅。即係同音樂完全冇關嘅，咁呢佢就醒兩條 idea 俾我啦，就話呢就唔算係 supporting gang， 如果呢係垃圾就唔好見笑，我梗係唔會見笑啦，好認真㗎。喂你寫成千字嚟喎，有冇理由會當垃圾啫，係咪先。咁呢 好，我大概讲下究竟佢嘅 idea 啦。哇，啲字细到蚊咁啊！咁咧，佢咧就话八十年代嘅金曲咧，佢系谭咏麟嘅粉丝，就唱嗰啲腔嘅。咁咧，佢话就唔同而家啲人唱法咧，就净系得啲坚美。咁我又唔认同喎、哦，即系其实有太多嘢唔认同啦呢篇嘢。咁咧，总之即系你好眷恋当时咧，我又明白嘅，因为好多呢个年纪嘅人咧，都硬系觉得以前嘅好啲嘅，但系又忽略咗去嘥时间去了解而家嘅音乐啦，甚至乎唔好讲香港啦，其实全世界不停咁制造紧一啲好好嘅音乐，但系只不过个玩法唔同咗，佢又唔可以日日咁样如雷贯顶咁样日俾你听得到，因为而家人人都好自由，要听乜就要听，又可以自己搵嚟听，就唔能够咧佢推好多钱去如雷贯耳你，你又可以日日都听嗰啲歌嘅，咁同埋。以前嘅娛樂係好單一嘅，而家你做乜都得嘅，咁變咗咧咁樣講係對而家嘅音樂係唔公平嘅。咁咧佢一直都相信香港好多卧虎藏龍，咁咧只不過咧係各種唔同嘅原因而被埋沒，例如生得唔靚仔啊、內向啊、唔想出鏡啊、讀書唔勁啊咁樣，呢啲全部都係咧即係考取音樂資格嘅原因咧，就唔能夠。發揮嘅天分，咁我都認同嘅呢方面。咁咧就跟住咧就希望咧令到樂迷咧有個機會聽到而家嗰啲，即係跳出嗰個框框，即係各樣啦。即係佢嘅理想咧就係佢話四大天王之後咧就樂壇無以為繼啦。但係真係 sorry 啊，我覺得四大天王喺我心目中都係唔達標嘅。咁所以咧嗰陣時已經存在咗你頭先講嘅問題啦，我認為。根本呢啲刘德华都有人唱歌，你唔肯睇啊，大佬！即系所以咧，即系我对香港乐坛咧就同佢睇法好唔同啦。咁香港个佢话嗰啲消费者咧就俾嗰啲即系成日消费埋就俾啲垃圾音乐咁样。但老实讲啦，你又咁秒而家啲音乐，你有冇消过费咧？咁你又唔消费俾佢，咁佢又自然唔会有啲更加多人搞一啲。比較公平嘅音樂比賽啦，同埋亦都唔能夠推動到樂壇咧，去更加揾多啲唔同嘅競爭者嚟同嗰啲人爭啊嘛。咁呢個係死胡同嚟嘅，即係同樂迷係絕對有關嘅呢、這個。咁仲有啦，佢個計劃係咩呢？就係話咧，不分年齡、學歷同埋中西樂填詞作曲編曲人有冇技術咧，都唔冇所謂嘅。咁要 group 一班人。咁嗰班人呢究竟用咩名目走埋一齊呢，呢個有一個疑問啦，理想就還理想啦。咁同埋好多業餘嘅人呢都加入咗之後呢就可以有些隊員嘅能力可能質高但膽量少呢，我即係大概呢就話呢個 society 呢就將一啲質高膽量少嘅人呢 group 埋一齊，就令到佢有首歌就俾一啲唱歌叻，即係話一班人咧唔同嘅天才，有啲作曲叻，有啲填詞叻，有啲彈得叻，有啲作得叻，就再揾一個唱得叻嘅就走去合作，就搞即係 YouTube channel 啦，類似咁樣得唔得啊？咁樣咁我就覺得係有啲難度嘅。咁統籌嗰條友冇人工出，佢都要翻工㗎，又或者你揾個有錢佬。佢唔使做啊，退咗休，佢肯出嚟做呢樣嘢啦，咁係可以成功嘅。咁但係佢可能唔同我咁有經驗啦，我搞過呢啲嘢，就係咁。如果負責去統籌呢班嘢嗰個人，佢能唔能夠做得到？唔係依住自己嘅喜好，走去揀邊啲人話得，邊啲人話唔得，個 judgment 喺邊先？係邊個決定先？咁你叫四個人打麻雀啊？你都好難，有個嫌佢慢，有個嫌佢出老千，你都好難叫呢條友一齊走埋啦。咁但係真係點要 execute， 要 execute 呢樣嘢呢，真係難到爆。兼夾呢話事嗰條友呢學唔學多一成先，即係我唔係認叻啊，我純粹係辦事還辦事，喜好還喜好。 Stage Two 咁多對 band 有機會上到嚟，原因就係我完全係零審查佢個風格，係或者個佢個 lineup 係點樣嘅？我只係要求佢盡量唔好咁走音，同埋能夠一次過玩曬成隻歌。可能唔完美， 但我都希望你能够将你心里面或者你嗰个风格可以呈现到俾大家睇嘅。我系做到嘅，我唯一盯过呢两队 band 咧，就佢哋玩 cover， 或者自己抄个歌又唔认，又或者佢唔认抄歌 ，OK， 佢首歌真系太似另外一首歌，我担心有版权嘅问题，所以我嚟 ban 咗佢，唔俾佢嚟玩啫。咁我觉得得我做到咯呢样嘢，因为人人咧好多意见都话，喂你都唔 scan 嘅啲 band， 梗系核突啦，有啲喂。你核突係嗰隊 band 自己負責嘅啫嘛，你出到嚟唔使俾人笑咩？你估唔使俾人哋喺個 chat room 嘅軍炸咩？有啲俾人取笑完之後，跟住發脾氣就話我搞佢，都有人試過。咁即係有呢啲 band 噶嘛？咁我都啃埋啦呢啲。咁如果唔係咁樣，點可以令到你發現到更加多你所講嘅哇嗰啲唔同嘅人啊，唔同來自唔同嘅人裡面嘅天分呢咁樣？咁當然我咁樣做唔係代表成功，但 at least 我能夠做到一個空間呢，就係好多唔同風格嘅人玩啲唔同音樂有唔同理念嘅人都可以走埋一齊企喺個 platform 嗰度。但係繼續啦，咁呢位朋友呢就對香港嗰個整個音樂市場充滿憧憬嘅，又定期搞啲 live 啊，又唔好單玩一樣音樂啊，又甚至乎佢自己為例啦，就要做返一啲模仿八九十年代嘅編曲同埋懷舊音樂人嘅音樂喎，嚟吸引一啲懷緬過去香港最光輝樂壇嘅樂迷喎。嗱呢樣嘢我絕對唔能夠認同嘅，即係做呢樣嘢其實未即係等於而家西洋菜街做緊嗰啲人做緊嘅一樣，即係香港嘅音樂嗰陣時個情懷同而家已經好唔同啦。你再專登刻意模仿返嗰啲年代，嗱即係本身你搞呢樣嘢呢是有你的 bias， 是你喜欢那些音乐而你浪费时间去搞，但在我的层次呢我就不会做这件事的。我认为音乐是大家的东西，大家不同，即我最尊重就是作曲人的心想的什么，他能够写了些什么出来，他喜欢些什么音乐，音乐就从来都是颠覆的啦。哇你还走去做这些东西呢，即可能你在生意的角度呢是你是会成功过我的，但在我的理念来讲我绝对 no，即係絕對我唔可以接受到呢個講法嘅。不再做罐頭音樂，要做多元音樂。嗱，呢個你嘅音樂概念咧，就已經自打嘴巴啦。即係你話要吸引翻一啲好光輝時代嘅樂迷，而家大班人做緊個嗱，逢親一啲張偉文啦、啊、葉振棠啦、啊，嗰啲人一開親演唱會，蔡楓華啊。嗰啲佢實爆㗎喎，即係要搵錢其實唔難㗎喎，但要係返嗰個人做㗎嘛，你係模仿返嗰啲咪即係變咗西洋菜街之流囉。即係我唔好講咩叫高咩叫低先，但係呢樣嘢係邏輯上呢已經反駁重重，兼夾呢係幫唔到香港樂壇囉。嗱做生意我唔同你拗嘅，即係可能你呢個模式呢係成功嘅，賺到錢嘅。咁但係我又想問返一句，即係如果賺到錢又 work 嘅橋呢，會唔會冇人做呢？冇人做嘅理由喺边呢？咁呢样即係要大家花时间諗諗啦。咁寫不同题材嘅曲词，又搵返爱情陷阱嚟做比例呀，係寒风呀。咁当时係冇呢啲嘢，当时嘅观众好单纯，好好似个海绵咁样吸你呢啲未见过嘅嘢，当时係有呢个消费力嘅，但今日你认为仲有咩？我就真係唔認同囉，因為有少少離經半道嘅又俾人屌啦，又話哇咁都得呀，食雪糕都得呀咁樣，即係你唔係未見過係嘛。即係我覺得呢位朋友呢，就雖然佢真係好多謝佢嘅誠意，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可能你係唔係唔應該寫俾我囉，你可能寫俾 Paco 啊，或者洗米華啊，佢即係都想搞音樂啊，或者英皇啊，我覺得呢個 proposal 係幾有誠意嘅，即係裡面好多你認為係對個市場同埋個新一代係有益處嘅，但係我作為搞 stage tube 嘅一個主腦人呢，我就差唔多七成以上我都唔認同你講嘅嘢嘅。咁仲有咩呀？咁呢個我征求我意見啦，即係如果大家想睇下佢又肯發表，即係或者佢可能當呢個 proposal 係好勁嘅生意 proposal 都唔定嘅，所以我唔能夠即係再詳細講落去啦，就係咁樣。咁多謝你嘥時間 寫呢個千字文俾我啦，即係原來過千字嘅呢度都。咁但係小弟真係實在做唔到你所講嘅兩成啊，應該即係因為個概念太唔相同啦，實在。咁當然，如果香港好多呢啲咁有心嘅人寫好多 proposal 嘅，咁譬如拎咗俾啲有啱嘅人嘅，可能係改變香港樂壇嘅。咁但係如果你有興趣咧，我可以幫你 forward 俾啲業內人士，睇下有冇興趣。如果你覺得哇，留翻俾你自己去自己 approach 嗰啲人咧，亦都希望你留個言俾我，話聲俾我知啊。咁當然你唔留言俾我，你唔再同我溝通咧，我咩都唔會做嘅，暫時即係唔會咁衰將你啲嘢 forward 俾人嘅。係啦，好多謝呢位阿譚先生先。 韦信旺重夺公民广场案，法官杨振权认为重夺公民广场中的夺字已有暴力意味，明言根据以往非法集结案例，案情若涉暴力，被告均要收监。Jack Music M 有冇关啊？ 邓无色热血公民开班教作曲，$5,500六堂，好贵，唔知有冇人中伏？ 梗系有啦。 韦信旺另外占旺清场案。岭南硕士毕业女生作自辩，指当日以香港独立媒体网下称独媒实习记者身份采访，并传召独媒编辑作证。法官陈宪伟一听到独媒的名字，即问其背后是否主张香港独立，又为我真系孤陋寡闻未睇过。史唐先前你话听翻 video 打字幕。醒起最近用过一个 speech to text 网站叫做 speaknotes.com/u， 我一边 play 个 YouTube video， 另一个 browse 就开呢个网站，试咗广东话都出得好多。 我试过啦，呢、這个嗰次打机未试过咯，但系咧佢一收到就讲，一收到就讲咧，即系变咗佢会 interrupt 咗我讲嘢。佢嗰个好好噶，啲语气都好过而家呢个噶，咁但系真系用唔到咯。 一於叫攝影狗吹 iPhone 靚相狗吹等等，最安全常硬作曲$5,500六堂，哇認真唔平。 Perry Lee 話呢位聽眾唔係講緊音樂，係講緊商品同埋佢自己嘅回憶。 Terence Wong 夏日寒風同愛情陷阱嘅成功，我自己覺得最主要係公關問題、當年喺電台由朝早播到夜晚都洗腦，冇乜分別， 冇錯。 同埋當年呢類音樂都叫做新， 冇錯。 之鬼遊戲探長會唔會講下你點睇 Baron 跪低呢件事嘅睇法？Terence Wong $5,500唔係花， 唔係，即係佢個 dollar sign 咧就係讀美元嘅，咁$5,500應該係。咁咩叫 bear run 啊？哦，即係嗰啲跑步飲啤酒，我覺得咧就真係危險嘅，大佬你拗柴都容易啲啦。即係我唔贊成嘅，其實，即係你飲完啤酒唔應該跑噶嘛，即係你散步咁樣吹水咁樣，我覺得又 OK 嘅，即係覺得係危險啫，純粹係因為有即係我搞呢個活動嗰啲人係真係唔好負責任嘅，即係我覺得係喺西人嘅地方咧就冇問題嘅，因為咧嗰啲人咧，即係嗰啲有文化嘅人咧，就會對自己做嘅嘢係負責任啲嘅，即係佢有啲鬼佬嚟香港Rugby Seven 嗰啲。周街攞地撲啊，撲曬街啊，又唔見咗條褲啊，又咬曬柴啊，瞓喺嘉陽連山道嗰度瞓咗半日都冇人理佢啊，咁冇人投訴過㗎喎、啊。但香港你諗下出咗呢啲事就大鑊，尤其是啲細路仔，佢阿媽即係就算成咗年而家群腳仔呢，佢阿媽走嚟搞你，要去賠錢你都死啦，大佬手龍門唔戴頭盔都俾人罰10多萬，即係喺呢啲社會呢係搞呢啲真係唔 work 嘅，即係我覺得諗得出嗰個都叻㗎啦，即係好鬼 chill 㗎嘛，即係飲咗啤酒咁輕鬆做咩都得，包括跑步，咁但係我覺得對健康真係有啲問題囉，尤其是喺啲咁嘅社會唔好搞啲嘛，呢啲邊個搞邊個死呀、啊。 沙林旺嗰位谭生佢系咪统战部噶？Sherryam 夺志同毒梅呢两单嘢，琴日俾网民闹家笑到 PK。听陈法官唔系唔知道，法庭系要 clarify 清楚。 系啊，冇错。 韦信旺咁样嘅乐坛好悲哀。 你话点样乐坛先？咁嗱，好明顯咧，嗰位譚生就冇聽我節目啦，因為至到而家都唔覆一句，可能你聽 archive 都唔定。咁如果你聽到 archive 咧，就請你覆一覆我啦，因為實在係一兩回事咯。我認為，喂，咁而家都差唔多一點啊，就係一點啦。喂，咁我聽日要早咧，咁嗱而家雖然變翻一日 live 咧，咁但係咧我聽日我都會 live 嘅，但係你驚唔驚早先？譬如我動部機喺度 rehearsal， 咁你又驚唔驚阻住你做嘢先？咁我會更加多可能嘅少咗一日，咁睇下大家有咩反應啦。咁總之仲未諗得通，究竟下次咧係 YouTube 啊，咁 Facebook 係咪繼續啊？嗱 ，Facebook 就跌到十幾人啫，咁咧就多數都係嚟自。YouTube 嘅朋友，咁 YouTube 有几人啊？而家咪话到俾你知啊 ！YouTube 有117人，即系又系少咗嘅。咁就算咧，即系实验证明咧，我将一个礼拜两日缩成一日咧，人数都冇多到嘅。咁所以咧，就大家珍惜一下啦，唯有即系，我觉得我就唔会发展两日噶啦，因为即系唔好嘥大家时间啦。因为啲话题咁样就可能相对会充实少少。咁如果兩日呢就長沉咗少少啦，我覺得。係囉，喂咁好啦，咁嗱我有一個考驗啦，我究竟點樣去 quit 兩個呢？同時啊，唔使同時嘅，分開得嘅。喂咁好。首先同 YouTube 嘅朋友讲拜拜啦，咁啊下个星期一再见，拜拜。好，咁跟住咧同 YouTube 唔系同 Stage 啊，屌，哇乱到，同 Facebook 嘅朋友讲拜拜啦，拜拜。 表 Stage Two 立場。